文俊話：放鬆防控將會大幅提升病毒變異風險，而新的變異毒株出現之後，又可能帶來新的傳播風險和感染威脅，必須毫不動搖，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毫不鬆懈，找好常態化疫情防控，牢牢守住不發生規模性疫情的底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下調出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測是 2.7%， 較7月時的估計低 0.2%， 並且有兩成半機會低於 2%。 基金組織維持今年全球經濟增長 3.2% 的預測。基金組織在最新世界經濟展望報告維持美國出年經濟增長 1% 的預測，今年增長預測就下調 0.7%， 降至 1.6%。 中國今年經濟增長預測顯著回落至 3.2%， 出年反彈至 4.4%， 仍然較7月時預測低 0.2%。基金組織警告，美國持續加息，亞洲新興經濟體與美國的貨幣政策分歧，可能繼續推高美元，加劇亞洲經濟體的債務困境，將會嚴重拖累全球經濟增長，並可能引發全球衰退。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系为广东带嚟晴朗同非常干燥嘅天气。此外，位于菲律宾附近嘅低压区正系为该区带嚟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阳光充沛，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云量较多，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下周初风势颇大。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4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561点，跌271点，总成交金额214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0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11点，跌6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49.4，跌5.2；美团144.9，系跌6.5。盈富基金17.2，跌2.9；阿里巴巴73.35，跌2.65；招商银行31.9，跌1.25；协鑫科技2.05系跌1.6；友邦保险67.2，跌1.0。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8.597，瑞士法郎7.864，澳元是4.905，加元5.68，新西兰元4.372，欧元7.609。每百日元对港元5.36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518。日经平均指数报26392点，跌8点。港金报1559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2.8美元，卖出166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观塘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啦，啱啱发生噶，咁影响到而家观塘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咧就开始车多。较早前大老山隧道入沙田方向管道里面快线嘅坏车咧拖走咗，咁而家仍然影响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智联政院对出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排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另外深水埗的大埔道由于有道路工程，现在长过7米的车不能够由大埔道去旺角方向阻住入黄竹街啊！长过7米的车不能够由大埔道去旺角方向左转去黄竹街。

全身发型、全身形象、全身都是成功人士 look。 我是 New Look 强， 好正啊！嗱，我啲惩罚短片咧，经已拍咗，不过啲血腥部分咧、残忍部分，我仲要做，做 少少剪， 后期 我仲系痛， 要做一啲手术，去调匀嗰条片， 耐心等候。开始我哋嘅节目啊！我哋就开场歌啊，送俾大家嘅。 确系无谓去分你我他，痛做最快乐。 世事确系无从预计，或会失败。你若垂头扮海，就会输晒。记住，成日要听风啊 show， 即刻会快乐。 各位同学嚟一齐唱。 愿你亦记住了，不要谷气。日与夜记住笑，不要生气。Yeah. 记住有我哋，笑就笑到碌地。每日风 show 好欢喜。愿你亦记住了，不。 你是遙距課程定是一個有比錢沒錢的課程，都可以一起每一天聽著風騷快活人， 每日聽著我們快樂過吃雞皮，每日盡情笑不需過氣。 好啦，今天呢當然啦，逢星期三的話有誰會來啊？ 會有我們三個 家婆 和家婆， 沒錯， 仲有家居名， 仲有 中醫取上。当然就系每一天咧，黐住呢个收音机咧，听住香港电台带头咁，每一位朋友，包括你， 欢迎 啊！ 坐定定啦吓， 冇错啦， 手机收埋去啦，唔好玩啊！ 从来都冇玩过，同埋今日咧， 哇，马老强好犀利喎！ 今日佢好犀利， 乌碌啊，大佬！ 我今日见到佢呢个碌咧，我觉得呢个碌系好有个人风格。第一次嗰啲可观啊， 我都有啲似 麦卡 咁 样嘅， 嗰啲可观，即系呢个手势，好似一个咁嘅手势。 我唔知啊， 系 我冇玩。 即系嗱，阿强哥咧，其实英明神武啦，咁但系佢发型比较少改变啦。今日真系有个新嘅呢个中间大小变不分嘅嘅发型。 等阵，我想问一下咧，阿瑞丽今朝顶啊，见到我哋有冇发现？ 我今日有发现，我今日同你讲噶嘛， 喺楼梯。 你点讲啊？你点？ 我同佢讲，我就话咦，今日个发型唔同咗，分到中间界喎，咁样咯。 系啊，大小变不分。 真系得啊！ 我同你讲嘅点解你已经唔记得 啦？咁啊，系 你 冇嘅。 我睇落话你个头咁嘅咁 咯。喂，你个头咁咯？ 系啊， 你个头点 吹乱咗嘛？ 你话佢乱咗同埋塌咗。 系啊，但我呢个咧，今朝咧我搞好耐。 精心打造， 我睇得出嘅。 系啊， 因为佢不如都讲下啦。呢个 The Making of 你今日嘅个佛诞嘅片段啦。 佛诞逆星期 系啦，佢首先佢就个头开始，佢咧就 gel 咗个头嘅，咁就整咗一个只中间解。 系啊， 跟住仲要咧，今日咧就着咗。西装， 冇错， 打晒呔，系煲呔 啊， 系煲呔 啊！呢件战衣，因为我尊重个佛诞。 系啦，咁啊，仲有，如果一阵间大家睇嘅就会知道噶啦，佢带埋啲道具，自己买埋嘢， 系啊，仲有两个朋友陪， 有两个朋友一齐陪佢食早餐嘅，去拍呢条片嘅，所以真系精心打造。 所以因为我哋要做一啲后期工作，咁所以大家就等等，我哋应该三年内会拍出，推出嚟 嘅，即系要画啲 CG 喺后边， 画啲 CG 啊，整啲机械人啊， 明日战机啊。 呢个叫明日食招记吓 ，OK。 陪佢嗰个系咪就系古天乐嘅黑仔咧？ 冇错，咁 大家就要留意啦。 大家个心，我个心好痕啊！佢话睇佢想睇又未得睇，咁又唔紧要啊！好，录咗我哋今日嘅节目，咁啊开始。 满唔满意啊？ 我梗系满意啦，我拍噶嘛。 满意，即系我呢个 非常满意呢个咁样嘅设计，我非常之开心。 系嘛？ 系啊，所以要罚多啲。 好嘅嘢唔好俾佢停，好嘅嘢要俾佢睇多啲。 唔系，因为我觉得。你就咁样冇意思啊，所以我要设计一啲 知道嘅。 Okay, 我哋都系精心设计我哋嘅每一个环节， 冇 错，大家听得开心。 三个吓，全力以赴， 系啦。咁啊， 掌声，掌声俾埋琴日佢嘅剧啦。因为琴日我睇翻啲留言咧，好多人盛赞你嘅剧本啦，好用心去写啦。咁啊，悠悠做得好好啦，咁样样啦。 啊，又喊啊！你唔好再写呢啲剧啦。 系啊，我见到 我好辛苦。 有位男 fans 都系听到喊啊，琴日个古仔。 咁我想即系多啲。 我知系啊，你冇耐唔耐你就会咁样噶啦，截我啲眼。我已经眼干净。 大家如果琴日 miss 咗咧，记得要上去重温。 重温啊！ 听翻呢个叫做咩啊？爱过但咩啊？ 有错过， 错过， 但错 过有两个意思嘅。系啊，错过咧，一个就系真系做错事啦。 系 你做你错过啊。 系做错嘢。 另 外 一个咧就系 miss 咗， 系啦， 错过咗个机会。 系， 哎呀，好有文学修养啊！ 佢本来个名唔系呢个。 系啊， 佢本来咩三个字？你自己记唔记得？ 叫恨無常。 係 啊，因為我琴日想擺上嘅時候咧，咦邊個名字是真嘅咧？咁我睇按呢就唔係呢個名 字。好彩唔係啫， 係啊， 恨無常做乜嘢啊？ 你知唔知我去到最後一分鐘我都要改 嘅？係啊，我知啊，寫劇本係咁 嘅，係㗎啦。 最後個 片尾曲，我又係思量咗一下，因為嗰首歌原本揀咗首咧就 When You Love 嘛， 係啦，就阿 Michael 早日播過。 嗯， 係啊，甚至我揾嗰首歌咧啊，得一隻唱片啫喎，就俾我 friend 借咗，我即刻千里 搭住個膊頭，喂，靚仔， 攞翻出嚟， 攞翻出嚟， 係啊，係真事嚟㗎，冇錯， 係啊， 跟住我俾你， 所以我哋好多，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係啊， 好多嘢喺幕後做咧，係即係會做多大家未必知道嘅嘢。 仲有我揀嗰首歌咧叫做《白玫瑰》啊，我個音樂總監咧嚇死佢， 嚇睜大眼話葉玉卿， 白玫瑰， 你呢個劇你肯定。跟住佢个咩啊？白玫瑰要有唱过，我有啊，我即刻俾佢听，跟住就大家哈笑啊！ 即系同名就唔系同 名， 但 系 完全唔同 feel， 完全唔同 feel。 好彩音乐总监帮你隔一隔，如果唔系咧，你一搵搵碟咧播咗嘟嘟嘟嘟嗰啲咁样， 我唔敢担保会有呢件事发生。系啦，如果唔系真系同佢隔一隔，同埋即系同佢倾一倾， 系 其实咧过咗去嘅就过咗去啦。 咁其实我哋嘅用意系赞你啊，即系你写得好嘅剧本。你其实你分唔分到噶？你嘅认知障碍症系咪已经好？ 唔係，我諗佢對於我哋兩個嘅討厭咧， 一成日好懷疑你班友成日俾屎我食啦。 就算你贊我， 你請我食糖呢碟實屎嚟嘅。 第一，我唔會用你班友呢兩個字 咁粗鄙， 係會更 因為你今日打咗煲胎，斯文翻少少， 冇錯啦， 識靚翻少少， 同事 同事就你當我哋同事拍檔得唔得？ 係啊，係同事嘅啫， 唔係朋友都係拍檔啦，嘛。 no no no， 我寧願係同事， 我分得好清楚， 唔好企咁近係嘛？係 啊， 好喂。今日咧想同问下你有冇试过类似嘅经历啫咁样，咁嘅讨论区咧有个人咧就赞有间餐咧，但唔讲名啦吓。 系 咁咧，佢话有一日去到食完嘢之后咧，先发觉自己唔够钱。 嗯、 其实你哋有冇试过咁尴尬？ 试过， 我试过两次。 我买嘢唔够钱、 有一次咧，我就去。都係附近嘅樂富有間嘅食嘢嘅地方啦，餐廳啦咁樣。不過好彩，我間唔中都有去，即係我唔係第一次，我唔係第一次去嘅。 你使乜擔心啊？你係名人， 冇錯。嗱，我哋絕對唔會咁樣啊，絕對唔會。 你指下個鼻哥 啊？唔係啊，個意思係佢認得你啊，你下次再拎翻俾佢，佢都會俾啊。 咁咧，我食到一半，我突然之間有一個閃電嘅感覺，就係，咦，我好似唔夠錢。 點解啊？ 因為唔夠錢 啊。 唔系唔够钱就就唔够噶啦。譬如你个身得十蚊，我唔记得我有几多钱啦。 你仲有好多卡噶嘛？ 茶餐厅 啊， 未必可以，未必可以噶。 系咩 ？Anyway 啦，嗰次咁样啦，总之我就唔够钱嘅。咁我就同嗰个姐姐讲，都有少少面善嘅，因为都大家都会见过吓。哎呀，对唔住啊，我原来唔够钱啊，咁样。其实好似 食咗啦， 食紧啦已经。 系。 咁跟住。佢嘅答复就是，下次先啦咁样。 系， 其实佢嘅答复咧，我仲难堪。 点解啊？ 因为你话啊好啊，唔紧要，你要揿机或者咩都好，即系下次先。我真系惊我下次我唔记得，我实会唔记得噶。 点解啊？ 我唔系成日去，我知嗰个姐姐好人啊，我就 系啊，好人。 下次先啦，咁样样。咁我冇。咁我食完之后咧，我唔想下次唔记得，我即刻出去揿翻机俾翻佢。 你下次你自己攞啲红包写个餐厅门口两计张欠48或者。 诶，经过我食呢啲咁问我，我想点嘅？ 林咩红友啊？林咩红友？ 我冇啊，林红友嗰啲唔啱嘅嗰啲犯法。攞支紅包寫低去啫， 寫人哋嗰筆就唔 係，係提你自己，係提你。 咁我不如寫我背脊， 又得又可以，係啊，或者 你 劇吐一份錢，即係某餐廳48， 某某茶餐廳48， 咁咪 OK 咯。 你哋會試過㗎嘛？都 試過， 你試過咩？ 試過， 又係食茶餐廳啊？ 係啊，唔夠錢。 咁你哋成日都欠茶餐廳錢嘅， 你 哋你 唔夠錢唔記得撳機， 有時唔記就唔記得就唔記得㗎啦。同埋好似話齋有啲未必收嗰啲咩， 係啊，但係好彩。而家我正，我而家咧个人包有两封利是喺度，都系100蚊嘅。 我都系， 我试过有紧急情况，我系掹咗出嚟。 你袋100蚊纸，阿惊使咗佢嗬？ 系啊，我唔知应该话俾大家知咧。其实咧，我系将有一张嘅100蚊纸咧，系将佢摄喺个电话图里面， 以备不时之 需。都系，系啊，应该学习下。 你喺里面啊，你可以摄一张100蚊纸。咁如果系嘅话，你有啲乜嘢嘅时候，你会100蚊一定够啦。 不过你又讲得啱嘅，你留意，因为而家嗰个叫付款系统多咗好多。 冇错， 嗰阵时因为好多年前啊，呢件事发生，嗰阵时未有嗰啲咩 PayPal 啊，或者唔知咩啊嗰啲，冇咁多付款系统。而家就真系啊，唔得啊，呢个啦，或者呢个啦，咁样样系。 其实而家真系方便到我试过有一次我。 較尷尬啫。咁、只不過咧，就因為我想試下嘅就係，你知唔知而家錶咧，你可以入你嗰張卡喺裏面啊？基本上用 bit 手錶， 手錶 啊， 你已經可以嘟嘢啦，你可以買嘢啦，你可以搭車啦，咩都得噶啦。跟住嗰日咧，我已經咧懶醒啦，我已經好勁，覺得自己好有型，因為咧你戴住一個咧無線嘅一啲 headphone， 跟住你就係戴住呢個錶，你可以跑步喎。係，咪跑咁上嘅時候，跟住咧我就諗住可以去買嘢啊咁樣啦。點不知嗰日咧，我覺得自己唔得啊，後勁不繼，跑到咁上下嘅時候，我覺得不如算啦，不如接 的士， 唔係接小巴翻嚟。 但係都樣衰。 喂，其實你跑你行都行得翻啦，係嘛？ 我可以，但係我都後勁不繼啊！係 啊，你唔想跑就 自己講，我就啱啱試下只錶得得唔得咯咁樣啦，係啦，就嘟錢咯。點解我上嗰時候嘟嚟嘟去都嘟唔到？ 佢話：李小姐唔好嘟啦，阻住我，你坐低啦，係咪啊？ 真係好樣衰，唔係跟住收尾我冇辦法，佢同我講嘅就算啦，你咪坐低啦，你中途落嘅啫嘛。我同佢講咗，我就我中途我會落嘅，跟住我都覺得太樣衰，我都係自己落翻。 我明啊， 望住你明唔明？ 仲有冇人跳住對手咁樣？ 有啲人咁樣望， 係啦， 嗰個咪李麗蕊咯， 係啦，即係已經影住啦，哎！ 你原先諗住好型嘅，係啊，即係話你著曬嘢咁樣，跟住又話跑步啊，又要 headphone， 流曬汗， 流曬汗啊，咁樣冷勁咁樣，咁樣翻嚟 冇錢，點解會端唔到咧？喂， 唔知嗱，有時啲卡你有冇試過？你要轉一個新嘅手機，佢冇將啲嘢全部再重新入過一次嘅，好麻煩噶、 我都覺得係啊，超麻煩。 咁樣其實根本就冇入到。 咁啊，咪翻翻實體八達卡好啲咧？ 但係唔知點解我翻到我 又 跌 到 啦。 呢個上天其實上天係想你行行埋佢。 我覺得上天嘅就係你唔好 咁 扮嘢 啦。 咁 啊， 係 啊，有時上天嘅安排好特別。 冇錯啦，我哋緊記呢樣嘢啊。 緊記咩啊，老師？ 咩啊？ 緊記你咪。真係隨身帶少少錢、 哦、 我覺得係啊， 是 真係啊， 係 啊， 都始終都真係有啲實體嘅錢袋喺度，你個安全感係有喺度好啲嘅。 好，早晨早晨，今日天气阳光充沛啊！今日凉乜啲啲，系咪？我见到今日咧，阿李台整翻件厚啲嘅褛啊！ 系啊，梗系要啦。所以你湿度咧41%咋吓，所以其实大家真系要搽多啲 hand cream 啊！如果唔系嘅话咧，嗰啲门把会电亲。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顺利生效啊！我哋今日节目非常之繁多，留意留意，我哋11:00后会有家居明今日嘅话题犀利啦！ 注意你哋嘅家居有啲嘢。分分鐘咧，如果你用得唔好咧，係有危險嘅。 哇！家居陷阱，今日千祈留意啊！ 做个风骚快活人，愉快开心也写意，有爱就像不合适，打开关怀空间，有爱就像不合适，打开关怀空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荃湾圣方济中学上个星期举行升旗礼，十四名学生被指作出不尊重升旗礼仪式的行为，被校方要求停课三日。本身是中学校长的立法会议员邓飞话，对由校本处理相关事件有保留，因为涉及国旗、国徽、国歌的法例基础，认为教育局在罚则方面应该有划一的清晰指引。邓飞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局方未有就不同情况提出惩处指引，一般交由校方处理，容易令到坊间感觉停课是属于严重处分。他指出，学校几时升旗和早会时间都是预早安排，并且是有通知学生，而如果学生在升旗礼场合时并没有作出符合升国旗礼仪行为，是不恰当。法庭颁令暂缓执行免针纸失效的决定，直至司法复核有结果。香港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游说，他昨日有到法庭旁听，而法庭昨日颁布的判词内容在关键地方作出不少分析，似乎法官倾向认为医务卫生局局长并没有权力作出废除免针纸的安排。本身是律师的林志游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收到有市民求助，反映以往在公立医院能够取得免针纸，但现时医生表明一定不会再发出，否则上司会很不满意。他说，如果公立医院和诊所都不愿意发出免针纸，他对政府表示有提出为受影响人士安排的措施，抱有疑问。本港日前出现首宗变异病毒株 Omicron XBB.1 输入个案，理大医疗科技及资讯学系副教授萧杰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 XBB.1 是 BA.2.10 和 BA.2.75 两种病毒的新变种，目前占全球个案大约 1%， 暂时难以判断会不会成为本港主流病毒株。他解釋，入境檢疫措施改為0+3，市民外遊之後會將當地變種病毒帶回香港。蕭傑雄又說，今個冬季是全球復常之後首個冬天，預計稍後將會再出現新變種病毒，確診數字亦都會上升。南韓新增30,535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再多15名患者不治，累積超過2,500,000宗確診，28,723人死亡，現有重症患者263人，較前一日減少50人。當局話，隨住疫情趨於穩定，將會放寬急診防疫管控措施，允許先診療後檢測，患者原則上可以先接受急診治療，經醫療團隊診斷有必要時再接受新冠核酸檢測或者快速抗原檢測。另外，又允許疑似新冠患者使用普通病床。天氣方面，預測本港陽光充沛，非常乾燥，吹和緩至清勁東北風，稍後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聽日雲量較多，隨後兩三日大致天晴，下周初風勢頗大。依家氣温25度，相對濕度40%，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549点，跌283点，总成交金额320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2956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04点，系跌7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49.6跌5蚊，美团145蚊跌6.4，盈富基金17.2跌2.9。阿里巴巴73.25跌2.75，招商银行31.75跌1.4，协鑫科技2.05跌1.6，友邦保险67.75升4.5，恒生中国企业57.06系跌9.2，京东集团180.9跌1.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5，日元146.33，瑞士法郎0.998，加元1.382，人民幣7.183，英磅對美元1.094，歐元對美元0.969，澳元對美元0.625，新西蘭元對美元0.557。日經平均指數報26364点，跌37点。港金報15590蚊，跌2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663.5美元，賣出166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啦，观塘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观塘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咧就稍为车多，咁受爆水管影响啦，观塘嘅协和街去顺安村方向近住秀茂坪道第三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协和街去顺安村方向近住秀茂坪道一带咧都系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接近兆辉台，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就挤塞，龙尾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和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黑道上钱解决到嘅问题就唔系问题。 一亿现金，你而家直接攞走。 钱真系万能？ 你当大众系白痴啊？你当正所有人都系白痴？ 国剧夜场，孙红雷、张艺兴、江疏影主演《扫黑风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咁唔系钱嘅问题啦，咁即系为报仇啦。 我系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俾小朋友最好嘅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嘅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咗新冠绝对唔系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咗针，唔止可以减少重症，仲可以将抗体传俾胎儿。喂人奶嘅妈妈打咗，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嘅保护。 Hello， 我是蔡一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咧，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这个咪就系好快活嘅人生啦。不过要真系懂得真正嘅快乐咧，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点，梁继章、李丽睿。 阿马咩啊？ 马咩？ 风骚快活人， 好，继续我哋节目《风骚快乐人》啦。Yeah! 大家都做过细路仔啦，咁啊，但系就算细路仔又好，大人又好咧，总有一种童心啊，一种玩心啊，即系中意玩嘅心吓。咁、所以咧，好多嗰啲主题乐园咧，你见到唔净系细路仔玩得好开心啦，大人都玩得好开心啦咁样。咁啊，今日咧睇到一个新闻咧，关于一个妈妈，佢经常揸车经过一个外国噶吓，经过一个所谓叫乐园咧，觉得点解呢个乐园咁奇特嘅咁样样？即系同普通你见到嗰啲咩有过山车啊，或者有即系嗰啲唔传统嗰啲啦吓，咁啊唔需要描述啦。咁但系呢一个咧就系好似一个地盘咁样嘅，里边有铲泥车啊，有好多其他嗰啲施工嘅工具啊咁样。原来呢个咧就系俾大人带住细路仔入去体验一下，做呢个地盘工人 嘅工地游乐场。 尤其系啦，工地游乐场咁啊，有啲咧对等嘅，即系个 size 可能缩翻细少少嘅铲泥车，咁啊，即系俾你揸住佢一路行行，运啲沙泥啊，铲啲石啊， 好玩喎、 啊！咁呢个妈妈就之前就觉得奇怪啦，但系入到当佢一玩，同个细路仔玩嘅时候，觉得哇，大人细路仔咧觉得好新鲜啊，因为呢个真系冇乜机会你可以做得到啊，嗬，系咪？即系我咁谂啊，系又真系好似几得意， 同埋嗰啲嘢冇咁人造啊，即系例如你讲紧咩主题公园都好啦，其实所有嘅嘢都系人造出嚟。譬如可能你嘅卡通人物叫人扮嘅，又或者有好多嘢你都系需要去人去建设一啲嘢，去买一啲嘢，或者准备一啲嘢俾你入去睇啊咁样。我系会觉得呢啲呢个系体验性质嘅主题乐园咧，我就觉得好正， 几得意嗬。 系啊， 令我谂起咧， 都可以做。 好多年前咧，我嘅小朋友啦，咁啊参加嗰啲咧体验乜嘢咧，就系空中服务员同埋一啲叫做出入境嗰啲啊。咁咧 着晒制服， 系啦，着晒系海关啦，咁啊着晒唔同嘅制服嘅。你做海关人员，你做呢个空少或者呢个唔知咩咁，你就服侍嗰啲客人啦，又或者要过关嘅时候咧，嗰啲负责做 吸引 海关就帮，系啊，全部都系模仿，等佢哋体验一下。我觉得呢啲几得意 玩啊， 系啊。 如果有一啲咁嘅主题乐园，你会想有啲咩？ 我想有，我如果我想玩咧，我想玩咩咧？我想试下做消防员 哦， 我想试下做消防 员。你做过消防员？ 我试过，我嗰阵时又系体验咯。咁就系会安排一啲嘅访问嘅话，咪就系访问消防员咯。系啊，咁就你要着佢件衫咯，一着咗落去就行唔到噶。 佢真系真嗰啲你着啊嘛？ 冇错，佢系会着佢一件 黄色嘅 黄色嗰一件防火嗰一件。其实一着咗上去嘅时候，其实基本上 你啱你 size 咩？即系咁讲。 唔系，佢俾晒你，佢只不过系将你变成一个消防员。总之嘅就系你去体验一下消防员系几咁辛苦。佢净系嗰件嘅就系防火衣，要入去救火啫。佢要孭住嘅嘢啦，佢要戴嘅嗰顶帽啦，同埋佢要着嗰件衫啦。 我谂我行唔到呢次， 净系着嗰件衫去喐，即系好似有人有一嚿嘢摆咗喺你个身咁样。 我 谂 到，想象到， 哇，行都行唔到啊！点佢救火啊？你话真系几辛苦啊！ 我想 跟住又俾你去试下嘅就系会攞住佢嗰啲 好玩啊！ 灭火筒、 灭火筒啦， 水喉 系啦。跟住佢就根本佢要肥住之后想上交俾你系冇办法嘅一件事，因为嗰个 助力 同埋嗰个助力咧嗰个。噴出嚟嗰啲水啊，係好大力嘅，你係真係需要好 fit 咯。咁啊，同埋嘅就係你會睇佢嘅就係佢哋，總之一收到 遊繩， 唔係遊繩，由佢哋嘅嗰個 上落嚟啊， 上落嚟嗰條梯啊，係啊。咁跟住嘅就係你，哇！你覺得哇好好。 通常佢哋咁噶嘛，立住一扎衫，跟住就攬住條柱咁樣上落嚟，就有喺車裏邊再著咁 啊。 係 啊，咁又會睇下嘅就佢嗰架消防車啦。我可以咁樣講嘅話，即係你真係會覺得嘅就係消防員係真係最偉大。最偉大嘅一個行業咯，即係佢哋又即係喺人哋走出嚟嘅情況之後嘅話咧，佢要走入去嗰個災場，佢要走入嗰個火場，佢哋真係最危險。 所以嗰陣時咧， 都係最偉大。 因為我都參觀過啦，我唔記得嗰時嗰啲咩咩計學生計劃咧，即係參觀啦咁樣，知道佢哋咧，如果要考消防員咧，當時我覺得好哇，好似好犀，好即係使唔使咁犀利啊？要孭住個人要跑嘅，即係孭咗個真嘅人。 係啊， 但我聽完你講之後諗下，又係嘅，即係體力差啲，你自己都保護唔到自己， 係 咪？著套衫你都唔夠力。 套衫我暈啊，唔好意思。 有冇油啊？有冇油啊？查少少油。 有冇見我睇雲遮嗰度查啲嘢？唔得噶嘛。 係啊， 你哋咧，你如果係有啲主題樂園，你有啲咩？主題你係想試一下 消防員，我同意啊， 啊 我同意、 啊， 我覺得又即係同埋，我覺得要俾啲人去感受一下嘅就係呢一個嘅行業，佢哋究竟有幾咁辛苦？我覺得呢係一件好事嚟嘅。如果係我啊，我會想做護士。 同阿马老师打针。 我唔要，我唔做病人， 做护士， 我唔做病人。 我又可以睇下，即系去照顾人嘅嗰种感觉咯。嗯、 其实你而家讲我讲消防员啦、护士啦、医生呢啲，其实好多细路仔咧都系觉得呢样嘢好。好有光環嘅，即係好想試的。 係啊，我讀又讀唔到啦。但如果你俾我試下有一次，真係可以去照顧一下人啊，係咪？同嗰啲醫生啊，唔得。 我有工作窒息症喎，你又唔照顧我？ 我唔需要照顧你，入醫院 先。但你嘅工作窒息症來自佢喎，點照顧你咧？有啲矛盾喎。 其實你應該要 get rid of 我之後，咁跟住你就冇呢樣。 get rid of 係啦， 應該 要咁樣咯。咁所以我就會覺得就係我會好想去感受呢一啲咁樣。喂，你跟住個醫生走去巡房，咁跟住唔知我就。我觉得呢一样嘢系啊， 同埋好帮到人，好帮到人。 但能够做医生，我就更加好啦。但我会觉得就即系少啲减轻啲呢一个咁嘅杀伤力嘅话，或者做护士嘅我都制，即系喺医院嗰度系俾我做一日工作。 如果讲体验咧，我觉得做职业司机都几得意嘅，例如小巴啊、的士啊、巴士啊咁样样，因为你手上边你揸住个工具咧，系带住好多人由一个点去另一个点，好有满足感。 佢哋都好叻噶，其实你谂下系咪？所有嘅人嘅话，其实佢哋嘅。 安全 都是在你身上 的， 沒錯啊。我成日覺得呢，大家揸車就知啦，即係譬如點樣睇位啊。但你坐巴士呢，哇，咁大架車、啊，一定好得意啦，那個感覺係啊。 有時你見佢哋嗬，真 係 好 多人哇哇哇！佢轉彎咧，佢未到，佢已經扭定胎啦。 哇，嗰動態真 係好大㗎，唔同㗎，同好多細車唔同㗎， 冇錯， 好得意㗎。 如果你俾我，我想做法官啊。係啊，攞個錘，砰，正啲。我就喝你， 你只系想咁啫，即系喝人，喝人静啲啫， 系啊，咁咯。 咁好大志啊！佢所有嘅嘢其实都系针对我哋两个嘅，可唔可以？ 我哋系 佢 生命中嘅骨气， 系啊。 李小姐， 你谂下嘅啫，叫你唔好嘈，咁就 已经开心。 使咩啫？你买个 B B 最一生最高成就就喝停我哋。 你买过嗰啲，你 B B 嘅 B 咁得咯， 揸嗰啲胶锤咯 ，B B B 嗰啲咁咯， 买俾你啦， 买个俾你啦， 法官啫， 吹 B B 同你咪， 咪就系咯。咪吹住个 B B 咁， 系啊，嗰个吹 B B 啊 嘛， 嗰个系求证，系我做求证都好啊。 你都系吹停人噶， 求证好辛苦啊，跑即系足球场嗰啲咧，你知唔知佢跑嚟又即系统计过佢跑嘅程度系好长好长好长。 其实如果你咁讲，好多都好辛苦噶，譬如 Camman 都好辛苦啊 ，Camman 咧托住咁重，佢好重噶，唔系就咁一部细机大机追住嗰啲演员啊，又或者追住啲运动员啊。 啊，而家好啲。 而家 好啲，而家好輕噶 啦。 我最近拍嘢嗰陣，我發哥就考我話：，誒，你架機咧？佢就誒，咪呢嚿咯。 相機咁啊嘛， 就唔係以前嗰啲大機啦。 就有個背心咁樣嚟孭住咁樣喺你前邊嗰度咧，跟住佢係拍嘢嘅。 啊，幾好 啊！有啲嘢嘅就你好簡單，你可以掹上去上邊嗰度，即係有啲可以 top shot 咁樣，已經好簡單。比起以前嘅話，真係舒服好多。你講起求證其實好犀利㗎。我睇過有一個 TED Talk， 佢就係講緊有個求證咯。佢喺度講緊嘅就係其實求证最紧要系乜嘢啊？就系唔带有任何嘅 偏见， 自己嘅一啲情绪啊。即系佢好多时候其实讲真咧，喺度踢紧波嘅时候，你真系吹停咗人哋。 系咯，好大压力。 同埋嘅仲要系皇马出场嗰啲咁样咧，佢真系分分钟 真系好大压力， 真系会打你噶。系啊，咁喺嗰阵时候嘅话，你点能够令保持你自己冷静咧？同埋佢就系客观持平咧。其实呢一样嘢系一个好大嘅考验。 求证好犀利啦，权证都好犀利噶，拳来脚往嘅时候嗰啲咧， 系仲要。 拉平佢，好多时打埋一份嘅俾人哋嗰啲权证嗰啲咧。 我谂权证冇求证咁辛苦，求证真系要跑噶，佢都要好 fit 嘅。 冇错，系啊，跑到血气喘咁啊，真系要呕仔。 O K， 其实会唔会因为有阵时睇唔到，佢就入边啫，吹停你先啦。 或者试下个 B B 先， 试下啫，试下 冇嘢冇嘢， 继续打，继续打，继续打 B B 啫。 好啦，继续我哋节目啊。提醒你啦，11点之后我哋会有家居名出现，同埋再稍嘅时候我哋会有取上我哋中医啊。 网上情，固执的人叫不醒。有个人问智者，佢话：点解有时发觉啲层次越低嘅人会越固执嘅咧？智者就话：井里边嘅青蛙，如果你话俾佢听外边嘅天好大，佢会唔会信？呢个人就话：应该唔信啩。智者继续接讲啦：咁你嘅启发系乜嘢？你个人就咁系咪即系唔好话俾一个人听佢嘅范围认知范围之外嘅事啊？智者话冇错啦，就算你话俾佢听，佢都唔会相信。其实系咁嘅，认知层次越低嘅人，佢知嘅事越少，知道嘅事越少，想法就越简单。所以知道越少嘅人，佢相信嘅嘢就越多，越难改变。有啲人最大嘅悲哀。就在低层次上面过早形成了一个自己的判断，他看不到外面世界的逻辑，他不愿意重新去构建更大的认知范围。有些人他不是醒不到，是不想醒，因为他没办法接受人家的意见，他也没办法接受自己一生的价值观的幻灭，特别是那些活在自己世界里面的人，不容易接受真相。如果承认你说的是对，就等于承认自己一向都好愚蠢。所以现实世界你会发现一些拒绝真相的人来证明自己不是那么蠢。另外对一些利益既得者来讲，如果你影响到他的利益，如同影响他的生命。而对一些低层次的人来讲，影响到他们的观念等于影响他们的一生。他们不知道其实他们低层的观念有时正是人哋利益嘅来源。聪明嘅人睇到真相就会明白，善良嘅人接受到真实嘅信息就会醒觉，闭塞嘅人要经历一啲嘅灾难或者教训先会醒悟，愚昧嘅人永远唔会醒悟。 唔好妄想用高层次嘅认知去启蒙低层次嘅愚蠢，因为大家个圈子根本唔同，佢永远都唔会动。 眼眼动人往事就似风雨浮云，无奈顿消散，去顿消散，捉不到星辰。如烈日要片天，又似红光再现，光阴远去，留不了半天。怀往日共仍笑面，却似声音了无痕。无奈顿消散，去顿消散，得不到恩勤。如落日未白天，又似晨光透现，光阴远去，亦去。从今放弃，终于要逝去的光彩，何必理会那繁华的不定，让我旧梦共那浮光消失去，听不到冷雨或称赞，无挂虑。红心装痴，不需理会逆境多少，人间有路向，任我闯天地，尽我薄力，尽我能，不计际遇，欢欣得回我。无奈顿消散，去顿消散，得不到恩勤。如落日未白天，又似晨光透现，光阴远去。 好听嘅呢个歌叫《嗯》啊，唱嘅朋友系黄敏华， 好听。 好啦，快到十一点钟，翻嚟一阵间仲有家居明哥哥同我哋讲啲家居上下嘅事情。 睇佢有冇攞工具箱上嚟先。头先我睇到 Facebook 已经有人问阿明哥啦，有啲 啊有啲问题想问佢啊， 系啊，洗手间啊嘅嘢啊， 系欢迎我哋大家都可以有啲咩嘅问题想问下家居明哥哥。 嗰日都有睇呢位听众，我而家唔记得名字啦，佢话好开心啊，因为佢跟阿家居明哥哥个建议咧，你仲记唔记得佢系嗰屋企嗰啲毛菌啊嘛？佢用咗个方法，而家好似新嘅一样。 哇， 有啲嘢 啊， 有啲嘢咧，即系唔系话叫做抢人哋生意咧，但如果有啲自己做到嘅，好轻巧嘅，咁自己试下先，真系唔得先揾专业人士。 冇错，你始终你需要专业人士嘅，有某啲嘢系啦，但有时候有啲嘢嘅就 系 你每一日嘅家居护理，你可以自己做得到嘅。 同埋你同唔同意？如果你耐唔耐做好过一次过两年先做一次，两年又做一次咧，做到死都做唔完啊！ 冇错， 好污糟嘅。 系啊， 但你耐唔耐清下咧，知唔知啊？ 我知 啊，脑筋都系知唔知？清唔清下佢啊？ 佢个脑筋，佢条脑筋已经 脑筋点？ 嗰条脑筋系好老嘅筋。 有好多筋， 好老嘅筋， 点洗啊啲老筋？ 诶、欸，问下家居明啊，睇佢哋买啲咩喷落你个头度， 洗一个老筋 都好喎、啊，顺便洗埋啲老泥， 揦揦佢。咦，好啊，咁啊，最紧要帮到大家啦。咁啊，其实我谂都可以嘅。如果你哋有啲乜嘢嘅问题，我想问下家居明哥哥又得、嗯，又或者我想问下徐 Sir 都可以、 啊，都可以，都可以。啊，身体调理啊， 系啊。 我其实对于家居明咧，我有一个问题咧，都唔阻大家有时候我先问啦。我成日觉得咧，闭 塞啊，即系里边诶嗰啲厕所啊，所有嗰啲星盘嘅喉管闭塞，好讨厌嘅。 系、 啊，你买一啲即成嗰啲咧，其实唔系好得， 冇用嘅。 吓、啊，你觉唔觉得 啊？有通渠乜啊嘛，系咪？ 挤滴都唔挤，挤冇反应嘅。 哦，咁你应该识都紧要啦。 系啊， 你要喺佢初期嘅时候咧，你已经开始要嚟噶啦。 系、啊， 同埋佢就系有套。 有嘅，但系唔知咧，好多一啲毛髮啊、頭髮啊，隔、 嗯、 即系佢坐下坐下就好，即系好難清嘅。 有啲隔唔到嘅。 係啊， 可能有啲匙羹啊，同埋有啲叉喺裏面。 點解會咁啊？ 六名患者不治，近245,000人康復出院。南韓新增30,535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再多15名患者不治，累積超過2,500,000宗確診，28,723人死亡。現有重症患者263人，較前一日減少50人。當局話，隨住疫情趨於穩定，將會放寬急診防疫管控措施，允許先診療後檢測。患者原則上可以先接受急診治療，經醫療團隊診斷有必要時，再接受新冠核酸檢測或者快速抗原檢測。另外，又允許疑似新冠患者使用普通病床。天氣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系为广东带嚟晴朗同非常干燥嘅天气。此外，位于菲律宾附近嘅低压区正系为该区带嚟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阳光充沛，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云量较多，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下周初风势颇大。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4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513点，系跌318点，总成交金额398.8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48点，跌3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63点，跌11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49.2跌5.4，美团145元跌6.4，盈富基金17.17跌3.2，阿里巴巴72.9跌3.1，招商银行31.45跌1.7，恒生中国企业56.94跌1.04，协鑫科技2元跌2.1，友邦保险67.8升5毫，中国移动50元升5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8.591，瑞士法郎7.865，澳元4.909，加元5.681，新西兰元4.375，欧元7.613。每博日元对港元5.36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477。日经平均指数报26,364点，跌37点。港金报15,59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3.93美元，卖出1,66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观塘嘅协和街由于有爆水管，协和街去顺安村方向近住秀茂坪道第三线封闭，咁一带都系车多。咁而喺港岛区，干诺道中有紧急维修工程啦，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文华里嘅慢线仍然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 快乐。 150是智商定是高度？ 170是重量定是长度？ 不如听下他们怎么说。 150170讲紧近视定散光啊？咁我觉得170着数啲咯，睇嘢冇咁清，个人都快乐啲嘅。 咩话150170咩？分贝嚟噶？系咪分贝啊？喂，小心爆咪喎、啊、喂！ 逢星期六下昼3-5，香港电台第二台 150遇上170，嗌极都嗌唔停。 其实你明唔明啊？ 话你知 买边只饼干好呢？啊，就呢款啦。 唔好，我呢款好啲。 咁买边罐番茄酱煮意粉好呢？哎，唔好烦啦，呢罐。 唔好咯，要我呢罐啦。 点解我揀亲嗰只你都话唔好嘅啫？你揀嗰啲先至好嘅咩？ 因为我有睇清楚佢哋嘅营养标签，揀一啲比较低盐同低糖嘅产品。你知唔知？盐同糖的摄取量同健康有好密切的关系，摄取过多的盐会增加患上高血压的风险，高血压如果不及早诊治，可引致心脏病、中风和肾衰竭等，而过量摄取糖分就会导致肥胖，增加患上糖尿病的风险了。 哦，同埋点解呢？我见有好多食品同埋飲品都有喺包装嘅当眼位置度印上或者加上低盐、无盐、低糖、无糖标签嘅咧， 因为好多生产商都有参与预先包装食品盐糖标签计划，如果产品符合标准，就会标示住系低盐、无盐、低糖或者无糖啦。 又几好、啊，写得清清楚楚，我哋就容易啲拣到健康资讯啦。 食安仔、食安妹妹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声音演绎：黄天怡、思芬。 话你知 ，CIBS 人人广播， 印度童话， 少数族裔人士一起参与制作嘅广播剧。 妈妈，我唔要同条蟒蛇结婚啊！ 深入浅出讲解印度文化。 印度人咧系好崇拜蛇嘅， 印度人食饭嘅时候咧系大排筵席嘅，好多印度婚礼咧都系由父母作主。 用声音带你进入 五光十色嘅印度童话。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最重要是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那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到下午1:00，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 早10:00到下午1:00，风 骚 快活人。 好啦，嚟到11:00，达热过少少，26度气温，相对湿度40%，马上开始。 老公，你睇下个天花漏水啊，点算啊？ 唔使惊，搵人翻嚟睇下啦。 老公，个窗开唔到啊，点算啊？ 唔使惊，搵人翻嚟睇下啦。 阿仔，厕所个马桶个坐爆咗啊，点算啊？ 唔使惊，搵佢睇下啦。 大家好，你哋系咪揾我啊？ 哦、你系边个啊？ 我系家居明。 有关家居嘅嘢，一听你就明。 好，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家居明哥哥， 家居明。 欢迎嘉明哥哥。 好啦， 嘉明哥哥， 一嚟 嘅话咧，即刻咧有人话咧坐爆咗个屎，唔系 个摊， 有啲嘢想问下你啊。不过你先咧，就系、是、我嚟我哋个答问大会先好嘛。 冇错，因为好多朋友咧都喺网上咧留低一啲问题咧。咁第一个问题就系、 是、想问下嘅就系话洗手间我好想换一个电磁板，其实可唔可以唔换个座次，但系有一个电磁板咧？ 哦，咁我咁 心急人上，咁我 因为就急。 阿蕊蕊，咁我问下你，你觉得得唔得？ 唔得。 唔得啊！ 因为我试过去问， 系咩？ 系啊，佢话成嚿嘢卖嘅，你唔可以拆开两嚿嘢卖。 嗯， 你嗰个踎刺梗系唔得啦。 你估你咩？系啊，佢话咁同我讲噶，一买要一套。 我谂咧，你嗰阵时应该即系你俾人个感觉你好有钱啊， 唔会 咁，所以佢先话要成套。 唔系，但我听翻嚟都系要成个换嘅、 啊， 因为我真系有啲朋友真系换咗唔知万几二万蚊。 万 几 蚊，万几蚊，我睇嗰个系、 啊，所以我 即刻打消个念头。 系啦、啊，我即刻系算啦，自己搵水喉肥算啦，自己拉条水喉嚟肥算啦，都系同样道理。不过 我 土炮啲啫嘛，嗱，唔系水喉几蚊条，系咪？ 系咯、啊， 我咧就啱啱喺半年前先做。完呢件事，我就系净系买咗个电磁板，就装翻喺一个原装嘅座次度，系绝对得嘅、嗯。 不过有条件嘅，头先咪你都讲系啦。 咁咧，首先第一咧，个电磁板个 size 咧就要同你个座次一样， 嗯、 就唔可以大过个座次嘅，因为你 细 少少得嘅。 哦，细少少得。 但如果你大过佢咧，你坐咧你会压爆个磁板啊嘛。 即系 坐烂 个磁板。 你系测一样大细、嗯、或者细的咁多都得嘅，呢、嗯、个第一个条件。 好。 第二个条件咧就系、是、有冇淡水，即系你博唔博 到 淡 水， 同埋附近系咪有个防水嘅电制数？ 嗯， 咁如果你呢三个条件咧系绝对得嘅，咁、 嗯、 我话俾你听咧，当你装咗呢个电磁板咧、嗯，你系 欲仙欲死， 你系你每日去厕所嘅时间都系会多咗。 即系个厕所， 我用错成语 啦。 我要想学古文先得。 系啊，个厕所就贴住欲仙欲死系嘛。 日日食啲嘢肚饿就去安， 我 知啊。唔好核突啊，食紧而家。 因为我曾经试过咧，就喺外国，你会住嗰啲咧好多星级嗰啲酒店咧，佢哋有好多都系已经咧变晒系呢啲咁样嘅，即系电动厕。 同埋卫生角度，我觉得 系 好嘅。 系啊， 系 啦， 我 都觉 得 系，又唔使用咁多厕纸，又可以环保啲。 咁啊，要用厕纸啊？咪完全唔用啊？ 唔用， 唔、 哦、 系有问题， 要用， 用啊， 先用厕纸 就系嘛？ 唔系唔系， 佢其实系做一个叫做事后再帮你进一步清洁啫，系咪？ 你 完全唔用厕纸就好似 关你咩事啊？ 你个攞你系攞口嘛？我知道 有一个卫生问题，你经过个水箱，但我觉得个水箱污糟邋遢喎。 咩啊？淡水啊嘛，人哋 佢个淡水嚟嘅，唔系咸水。 有冇听人讲嘢噶？ 即系佢零， 唔系嗰啲系 个水，有条 淡水。留心听书啊，小强！ 呢个学生系一向好顽劣嘅老师， 一嚟都已经唔听人讲嘢， 咩水箱 stupid 嘅问题， 系啊，又要扮有嘢问， 啱啊， 系啊，又要扮有冇嘢问，唔好问啦， 唔 系啊，佢要刷存在感啊嘛， 我明嘅，我 明 嘅，哦，你真系好了解佢。好啦，咁我哋答咗我哋呢个 fans 嘅问题啦。如果以后咧有啲咩嘢想问啊，家居明哥哥嘅话咧，都可以喺我哋嘅系啦，同我哋联络，好唔好？好啦，咁我哋今日要讲嘅就系有啲啊家居上面有好多嗰啲林林沈沈嘅嘢咧，可以提醒。醒我哋嘅 系啊， 系啦，我哋先讲讲嘅就系边一个位置先咧。 嗱，首先咧，我讲镜，因为镜系大家都经常面对嘅。咁、 嗯、 有几个地方咧，千祈唔好装镜。好啦，第一就系、是， 但系你从系诶，唔系从风水角度， 唔系风水， 唔 系 风 水 角度，咁、我答唔到你、 啊。好啦，嗱，首先咧，当你张床咧，即系你个床，你唔好 对住块镜， 有块镜对住。 但好多酒店都是咁嘅喎。 咁佢哋嘅問題啦。 但係點解？我想問你嘅原因係 咩？好啦，其實咧，如果你頭先講風水嘛、 嗯， 風水都話唔好嘅， 係唔好。 係啊，風水我就知唔好。 我唔係從風水角度，我係從設計角度、 嗯， 或者人性化嘅角度。嗱、嗯，你諗下，如果幅鏡照住你張床嚇、 嗯， 你夜晚蒙蒙鬆鬆。起身去廁所，養、一養咧，你就嚇死你。 呢、這個其實都係風水師生講嗰啲，都 係啊，一一養養嘛。 係啦，即係你就會嚇死你噶啦、 嗯。 好，第二啦就係、 是、同嗰個人生得靚唔靚無關係咪？ 唔關事，黑蚊蚊 噶，係 阿鋭就算係幾靚，你落咗妝都嚇親噶嘛。 咦？呢個有暗踩咗一下，暗踩咗。阿鋭即係落 明踩啦， 前後落咗妝都好靚噶，素顏都好靚。 我發行 行裝都係咁上下樣嘅啫。你放過我啦。好，即係其實呢一樣嘢唔好就係咁解。 好啦，第二咧就係、是。你好多人咧喺個電視背咧做啲裝飾衞生啊，咁、你可以做磨砂玻璃、打砂玻璃、打砂鏡都得，但係咧如果你做清鏡咧，又係錯咗。 電視後邊。 電視背，咁你咪面對個幅鏡咯，咁、 你 喺度喐啊、仰啊嘅，即係即係 睇一路望住自己， 咁你咪喺度，你咪眼都花埋咯、你又喺度睇電視。 但如果你根據你自己工作中咧，你有冇見過係咁樣整噶？ 我嘅客係絕對唔會俾佢咁做。 吓、啊，即系佢帮佢装咗，就会打烂。 我先装，唔系后打烂。 我会叫佢做磨砂， 即系达咗佢嘅心愿先，打烂佢。 吓、磨砂咯，即系唔好清镜啫。 咁其实有咩作用啫？我又冇听过人哋话喺电视机后边、 令到间屋大啲， 空间感大啲。 系啊，空间感大啲、 但系有其他方法嘅啫。如果你即系搵次你讲一啲嗱，除咗装镜，仲有咩可以令个空间感大啲咧？搵一次讲好唔好？ 可以。 而家今日讲埋你呢个先。 好啊，好啦、咁啊，另外咧。我哋讲储物地台啦、即系我而家好多，即系因为要增加个储物空间啊嘛。好啦，咁储物地台咧，我想问有一条问题啦。 嗱， 储物地台，点解要喺个储物地台上面做个床架咧？然后即系点解唔就咁铺张床褥喺个储物地台上面？ 我系咁、我有个储物地台之后，跟住就整一个床褥，跟住就喺上面瞓。 系咪个承托力好啲啊？ 嗱，我有四个答案俾大家。 好啊。 或者得一个阿珍嘅啫， 诶系 ，OK 好， 唔系嗰个个挂名嗰个咧，你都要出下声嘅，知唔知啊？你坐开咗先， 佢企咗出去噶啦，而家已经，你当佢唔喺度， 避免潮湿， 系 B 保护脊骨，C 风水问题，D 令储物地台更耐用 ，D 好，我都系拣 D。 D 系啦，都应该系 D 啦， 即系四个都系 D。 诶，我都避免 四个边四个人，睇到边四个？咦，我惊喎，四个人，我有啲惊喎。 即系三个都系 D， 系 嘛？ 我觉得避免潮湿啊。 你拣避免潮湿， 我拣耐用啲。跟住两个就耐用啲， 你 拣 就 耐 用啲，系咪？好，三个都错嘅。 吓 吓， 咁啊，即系剩翻两个，保护脊骨。同埋風水問題， 保護脊骨， 保護脊骨啦， 一定 係 保護脊骨， 保護脊骨，保護脊骨， 保護脊骨。 小強咧，好保護脊骨，保護脊骨係正確嘅。 點樣點保護到脊骨？ 好啦，其實咧，好似鋭鋭你快啲，唔好咁樣做啦。嗱，首先咧，我哋要知道咧，其實我哋個人啊，起而家我哋坐喺張凳度啦，我哋起身咧係用我哋嘅共幹原理啊，即係我哋個大小腿個共幹原理起身， 撬起身， 係你唔會用，即係你嘅腰同埋個脊骨力係冇用到㗎。 嗯哼， 但係如果你將個床褥就咁擺個儲物地台上邊，我哪管你個床褥係十二寸高，其實你都再唔用到呢個共幹原理起身嘅，你就會用隻手撳張床褥或者撳地啦，然後咧就成道力咧就用個脊骨。去起身，咁係對於即係我哋個健康係好大傷害，尤其是老人家咧更加傷害性會大啦。咁所以咧，千祈唔好咁做，一定要加翻個床頭喺上邊，加翻個床頭喺上邊，咁你咪提升高咗咯。咁你就可以繼續用翻個共幹原理啦。 家居明先生，咁我想請問啦，人哋日式嗰啲榻榻米全部都係就一塊床褥瞓地，咪唔好咯？ 我就攞呢個設計啊。 日式啊，因為以前我哋好似覺得一樣好似好 high 咁樣噶嘛。榻榻米 形式， 我曾經有兩年就係咁樣，淨係瞓咗床褥喺地下咋，真係噶。 所以你咪咁咯，而家。靓仔咯， 唔系，如果唔系咧，你可能再高多几寸嘅。 哇 哇， 咁样，我知啊，律师信。 咁你系咪即系话榻榻米形式并不针对任何人啦吓，因为榻榻米形式系冇咁好咧，对于 脊 骨 嚟讲嘅话， 其实真系对于脊骨系好大伤。 反为咧，我以前听阿妈讲，点解唔好瞓地咧，就系个地气咋，就冇提到个脊骨唔脊骨。 系啦，因为潮湿啊嘛。嗱，我又想问啦，如果我个地台比较高。高咧，咁又点睇啊？ 唔系 地台高咧， 你地台高啫，你始终你起身嗰下，你都系得嗰十二寸嘅话，咪一样系伤害到你自己咯。 即系 正常嘅 床架嘅，你个床架可能要几两尺，系咪？ 你个床架你最少都十六七寸、十七八寸啦。即系总之你起身嗰下，你系唔系用落个力，唔系落到个脊骨， 好 就 OK 噶啦。 好，但我都系唔会改嘅，继续啦。 你再过多几年你就自然 知啦，你就知啦， 改噶啦。 到你廿八岁你就知啦。 好啦，然后咧做地台啦，好多人又系 做一級地台嘅，咁我就話做一級地台就真不如 唔好做，擺唔到好多嘢。 係啦，嗱，因為其實地台嘅高度每一級咧，大概係八寸啦，或者九寸啦。咁、你做兩級先有尺半高，咁你先叫做擺到嘢啊嘛。但如果你做一級，你得嗰八九寸擺咩啊？擺 CD 啊，係咪？即係你冇失去咗嗰個儲物空間嗰個 原有嘅意義。 原有意義 嘛，絕對係啊，同意啊，同意 嘛。 好啦，更重要啦。要加夜灯，即系如果你做储物地台，一定要加夜灯。嗱，因为咧，我哋几廿年人啦吓，你有个习惯性，你起身去洗手间啦，你唔会着到灯光火慢，因为始终间屋都有少少光噶嘛。咁、你就会摸住黑咁去嘅。咁但系你又瞓到懵懵松松。咁、如果你突然间装修加咗个地台咧，我话俾你听咧。随时扑死， 但个夜灯啊，你即系长着啊，夜晚 就可能你一起身嗰阵，佢 attach 到你有啲人系嘛，系咪嗰啲啊？ 呢、 這 个可以嘅， 先至着嗰啲。 呢、這个可以嘅、或者酒店咧，佢都系有啲夜灯咧，喺装喺个柜底啊，一啲灯带咁样。 其实呢啲嘥唔嘥电？我想 冇悭电， 即系你意思即系长着啦，系咪？ 可以， 或者你瞓嘅时候着住佢啦，系咪？ 你咪临瞓之前着咗佢咯。好啦， 我又冇谂过。 但系咁样，其实咧，你着你又唔使永远着噶。因为你是未适应啫嘛，咁你可能你再一个月两个月，你适应咗啦、你咪识翻佢咯，咁、然后当做如果你冇事咁就冇问题啦、你当你搭一次嘅时候，你咪再着翻佢先咯，系咪先？ 原来 直至到唔搭嗰阵时， 搭惯咗咪唔使着啦，搭到惯咪 系啦，搭到惯你嘅时候就自然可以唔着噶啦嘛。 OK， 咁毒嘅。 唔系啊，讲事实啫。 好啦，讲完地台之外嘅话，咁当然啦，同床有关嘅嘢咧，咁、其实咧，我知道咧 ，Michael 哥哥咧，即系我哋大佬咧，佢哋就用油压床嘅。咁、油压床嘅话，有冇啲咩要注意嘅地方咧？我就买咗个油压床，我就永远自己一个女仔，我都系抬唔起嘅。 好啦，油压床咧，抬唔起嘅问题咧，有好多原因嘅。首先第一个咧，好多人就唔知嘅。要有床褥先可以抬得起嘅，一个杠杆原理，你抬呢度嗰度咪压落去咯。你反而系冇床褥啊，我都抬唔起啊。 系嘅咩？我真系唔知道、 啊。系， 我每次就系因为我要谂住佢，我因为抬唔起， 颠覆咗我思想、啊。摆咗床褥翻， 原来系要床褥压 你有床褥喺上边，咁、你一推高你嗰个位置，嗰边系咪压落去啊？嗰度、力成度系上晒落去嗰边噶嘛？咁、你就好轻易就上得到噶啦、第二啦， 使唔使叫马小强瞓喺上边啊？系咪仲更加好咧？佢 咁再重啲啊？ 咁啊唔得，你一佢瞓喺上边，佢除非瞓喺个最侧位嘅啫。咁然后你 等佢搭落去咯， 系啦，要然后斜咗佢落去咯。好啦，第二就要计你个床褥个重量。然后决定个油压教要买几 咁、复杂噶， 梗系咯。 哦， 咁即系 床褥系咪要放上个绑度绑？ 咁你买床嗰时有 低层次问题又嚟啦，低层次嘅问题又嚟，又为咗物而问啦呢个。 行出去， 自己刮两巴。 哦，咁所以其实如果有时你嗰个油压床点解会有咁嘅情况，就 系 好可能你个床褥嗰个磅数，同埋你嗰个油压嘅嗰个磅数两个嘢唔啱。 其实因为我有少少自己嘅方法啦，嗱，我唔知啱唔啱吓。咁咧我就会摄只脚埋啦，搵个膝头哥嘅力，膝头哥嘅力顶一顶起嗰、嗰块板，然之后再搵手加埋，咁就会易啲。如果你真系纯粹用两只手咁一滴咧，几重下嘅。 其实咧，你拎嗰时候咧，你要喺正嗰个床嘅正中， 系梗系啦， 喺嗰度落力， 系啊， 就 侧边或者前面都唔 得嘅，即系一定要落喺中间个落力去上。 但当然啦，如果为身体健康咧，两个人就好啲，即系大家帮帮手，一个人咧就 系 好辛苦嘅。 嗱，其实咧我。永遠叫啲客咧，都係一定開油壓床，一定要兩個做，千祈唔好一個做。 阿馬小強咧，你叫阿媽做啊？阿媽，你嚟幫我開咗佢，係咪咁啊？ 我都係揾人幫。 咁我哋想講下嘅就係話咧，譬如床頭櫃啦，好嘥時間啦、啊，大佬。咁就床頭櫃嘅話，應該要幾高咧？ 好， 有冇技巧㗎？呢、這個位 梗係有啦，乜嘢都有。乜嘢都要有技巧嘅， uh-huh. 因为我一定要咁答，如果唔系我冇存在价值。 我估床头柜嘅高度咧，就系当我瞓喺床上面咧，啱啱平我个头嗰个 床褥 个 高 度 咁高， 系咪啊？即系我只手搭过就要攞到嘢，唔好太高或者太矮。 好，三个答案俾你拣，一直情平地下，二就系你讲嗰个同床褥高度一样， uh-huh. 三比床褥高四寸， 比床褥高四寸啦。 四寸， 比床高四寸， 比床高四寸， 好少啫嘛。 唔系，但系点解咧？点解要高啲？ 我知啊，点解要高啲？ 你拣咗先啦， 你拣 我拣 B， 咁你拣 B， 坚持我嘅立场。 你又同平常有平常， 坚持 咧， 小强， 小强咧。 是 但 啦， 系啊， 你咁，喂，你咁求其嘅， 好好，唔好嘥时间，我冇时间咧。 系平床褥嘅， 平床褥啊， 系因为如果你高四寸咧，你个你就已经有直觉啦，同埋会撞到嘅、 嗯， 所以一定系平床 褥。冇错，我坚持呢个做法 系啦， 啊，喺啲、啊、酒店嘅话，其实你要留意到嗬，佢哋其实 啊，对唔住，咁我又问啦，点解唔低啲咧？低过床褥咧， 低少少 攞嘢咯，系咯， 低少少得。但系咧，有阵时你平床褥咧，有阵时你有啲嘢扫过去又得啊，即系你就唔使。咁跌咗落去嘛？ 哦 ，OK， 系同埋你个望个视线，你摆个闹，即系摆个闹钟，你个视线都系可以 好有用噶。其实床头柜好有用， 系啊，床头柜有用。 摆杯水啊，摆啲嘢， 同埋你个视线系啱噶。如果你有样，你啱啱好同埋你嗰个床系一样嘅，你望上去嘅话，你会觉得整齐啲。 系咪因为你个枕头已经高咗噶啦嘛？咁、 啊、 所以你再低咗少少咧，你咪更加难望咯。 嗯，明白晒。 争取时间嚟多一条啊嘛。 好啊，子母床。 好嗱，其实子母床咧，好你知香港地咧、 嗯， 地方细，子母床咧好多时就话，哎，我做子母床啊，平时收翻埋佢就可以空间大啲嘛。 嗯、 但系要注意一样嘢，如果你当做两个小朋友做子母床，你要知道拉开张子床嗰阵时系咪开到只门。 嗯， 如果开唔到，你就要改做趟门。 房门啊，你讲 系啦，你就要改做 趟門。你要考虑呢啲问题。 系啦，如果唔系咧，阿哥去厕所。细佬麻烦起身，托翻埋正门， 系吓、嗯， 跟住去完出嚟就唔该你。 系啦，你可以瞓，拉翻张床瞓啦， 盏搞 系嘛？或者阿哥未翻屋企咧，细佬永远要开大正门去瞓觉。 嗯，系、哦。 或者瞓先嗰个月瞓冇床， 即要谂嗰样嘢。 系、 嗯、 啊， 系嘛？ 我永远觉得趟门其实 系 好好 嘅。诶，唔 系啊，又唔系。 趟门唔隔音。 哦，咁啊系，有冷。 即系所以我成日都话。有得选择一定是掩门、 啊、 但是没得选择的时候先用糖。 好、okay, 好、嗯、增长很多知识啦、嗯、多谢家居明哥哥。今天时间又差不多了。 没错啦、嗯、有什么问题的话你记住留给我们的下个礼拜再考考他。 好、嗯、okay, 多谢家 居明。 好 三点 半拜拜。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二十大即将召开，北京展览馆举办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展览设有中央综合同地方等六个展区，透过图片、实物、模型等。大批展品介绍过去十年党和国家成就和变革。中央展区有12个单元，讲述从严治党、经济、军事和外交等的内容。其中第10单元是坚持一国两制，推进祖国统一，讲解香港国安法在港实施、完善选举制度和中央援港抗疫事宜，包括展出《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以及中央援港抗疫醫療隊人員的相關用品。在地方展區，香港部分展出多幅相片，包括與內地交流合作項目、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和維護國家安全的內容。卫生防护中心话，接获医院情报，8月至10月期间共有15宗感染类被追的个案。中心正系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包括病人的接触史、高危因素和临床情况等。初步调查显示，绝大部分的病人都有长期病患或者是免疫力低。卫生署发言人回复查询的时候指出，类鼻锥是一种由类鼻锥白黑氏菌引致的疾病，有关细菌广泛存在在土壤和泥水之中，特别是湿润的 黏土，主要是通过接触受污染的土壤和水源，吸入受污染的微尘或者是水滴，以及饮用受污染的水而受到感染。至于人传人非常罕见，但是可以透过接触患者的血液或者体液而传播。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说，医生签发免针纸与医学报告有分别，因为免针纸有法例基础，签发时要守法和严格遵守政府指引。何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如果病人不用住院，可以正常起居饮食，难以表示他未控制好严重慢性病患，因为如果属于严重病情和未受控，按常理就应该住院。他说科兴和伏必泰新冠疫苗有药物标签，表明涉及的禁忌症，而同时涉及两款疫苗药物标签的市民数量比例很低，相信本港人数不会有几万人。他又说，对于部分市民不适宜接种本港现时提供的两款疫苗，当局可以考虑引入第三款疫苗作为双赢方案。荃湾圣方济中学上个星期举行升旗礼，14名学生被指作出不尊重升旗礼仪式的行为，被校方要求停课三日。本身是中学校长的立法会议员邓飞说，都由校本处理相关事件有保留，因为涉及国旗、国徽、国歌的法例基础，认为教育局在罚则方面应该有划一的清晰指引。邓飞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局方未有就不同情况提出惩处指引，一般交由校方处理，容易令到坊间感觉停课属于严重处分。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阳光充沛，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云量较多，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下周初风势颇大。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4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495点，跌336点，总成交金额438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43点，跌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34点，跌14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48.6跌6元，美团145元跌6.4，阿里巴巴72.45跌3.55，盈富基金17.15跌3.4，招商银行31.45系跌1.65，恒生中国企业56.78跌1.2，中国移动50元升5仙，京东集团181.2跌1.2，友邦保险67.75升4.5，协鑫科技1.99跌2.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46.24，瑞士法郎0.998，加元1.382，人民币7.177，英镑对美元1.094，欧元对美元0.97，欧元对美元0.6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57。日经平均指数报26362点，跌39点。港金报15600元，系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2.7美元，卖出16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接近兆辉台。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的协和街由于爆水管，协和街去顺安村方向近住秀茂坪道的第三线封闭，车多少少。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和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或需要较多的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和给充足的时间他们。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家广电总局组织指导创作剧集，陈国宝、王千源、李庚希领衔主演。大考 2020年春节前夕，突如其来的疫情让皖徽省金和县高三学生的学习生活彻底改变，一场大考拉开改变的序幕。这场是学生的大考，亦都是全社会的大考。 大考10月17号起，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港台电视31。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Hello， 我是泰健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很简单的，只要一个人没病没痛，健健康康，又可以跟他最爱的家人吃下饭聊下天，那就已经是最快活了。不过最风骚快活就当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的风骚快活人了。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专家时间，欢迎晒取上。 欢迎我哋嘅主诊中医阿取上。 好啦，其实呢一段时间嘅话，咁、上个礼拜我哋又讲到话，即系秋高气爽要去行山啦。同埋呢一段时间，我都觉得个奇怪嘅，即系佢天气咧都系热嘅，但系唔理啦，有啲乜嘢嘅话，即系新上架嘅就莫过于就系大闸蟹啦。 扫货。 咁大家都真系会好中意食大闸蟹啦。 中意啊。 咁但系大家都知道嘅就系大闸蟹会好寒凉啦。咁、所以我哋今日咧就我哋专注想讲一讲嘅就系呢一样嘅食物咧、究竟即系应该要点样？是吃得嚟的话，又大家可以健康啲啦、好唔好？可唔可以先同我哋介绍一下大闸蟹？其实喺中医嘅角度嚟讲嘅话，佢属性系点样？ 有冇益咧？到底 其实咧就蟹又好啦，大闸蟹都好啦，因为佢都喺个湖里边个湖底，佢嗰度佢系佢个生长嘅环境、所以由于佢喺个水里边，喺个水湖底咧就系、寒冷嘅一个地方，所以佢咧就系属于一个寒性嘅一个食品，如果喺我哋中医成日都讲嗰句咧，就少食生冷寒凉啦。咁、如果我哋用中医嘅立场食蟹咧，其实就唔系太建议。 一年食一次啫，系、咯。 不过一次高蟹，一次肉蟹，一次花蟹，一次 咁啊，唔系太建议食得多，系 系啦，食十零只咁样系好收手啦。 嗱，咁样咧就其实数量咧都好睇人。嗱、我哋成日都讲话人有体质，如果我本来系燥底嘅、我有阳气盛嘅，我火旺嘅，我真系食多几只我都冇嘢嘅。 系、 但系有个人咧，佢个肠胃真系差，佢又好中意食啊，但佢一食咧，佢又屙，一间又呕，咁啊有反应、咁呢个咧就好难话，即系你请佢食都好啦，佢就无福消受。 系 啊，系啦。 好多时候咧就系、因为嗱蟹咧，不论系大闸蟹又好啦，其实而家喺嗰个市场上边咧、有好多种类嘅蟹。 好多啊！ 即系你不论系长脚蟹又好，你我哋平时食嗰啲膏蟹啊，夏天嘅时候有黄油蟹啊，好多人都中意食蟹。 咁但係有個問題呢，就係話你間唔中淺上，咁人人都冇問題，但係一中意起上嚟嘅時候呢，佢就食個量好誇張，特別好似嗱，你大閘蟹有好多人一買呢就買一籮，咁一箩可能一晚咧就又食三四隻咁样。 但系我唔知道我叫乜嘢叫做我唔受得咧，系咪唔知噶嘛？ 嗱， 通常都系出咗事之后，先觉得哎真系冇 味啊！食之前梗系话得啦。 嗱，大家食蟹嘅方法都有唔同。 系 嗱，我哋先讲下诶蒸大闸蟹嘅时候咧， 总 会有紫苏噶嘛，佢、会俾埋你噶嘛。 咁 我又问一个问题啦，你将个紫苏叶？是怎样放的呢？ 摆上去即蟹上面咯。 OK, 咁好啦，嗱，咁我哋呢有研究喎。嗱、 哦、 如果我哋有啲人呢就将个紫苏叶呢就会放喺个碟度、跟住隻蟹就砸住佢。一系呢就好似你所讲呢就放咗蟹将紫苏放喺个蟹上面。仲、有啲人呢就会将个紫苏叶呢就放落个水里面。 唔会啦。 係啦。嗱，我哋研究一下先。 好啊。 如果个火喺个炉嗰度向上烧嘅，咁啊，梗系烧热咗啲水，啲水蒸气就向上蒸，就蒸熟咗只蟹，再蒸嗰个紫苏叶。如果嗱，好似阿 Joy 咁讲，个紫苏叶摆最顶，咁、我哋就调翻转，好似就系将嗰个蟹嗰、那个寒凉去将个紫苏叶嘅温性驱咗、就唔系将个紫苏叶嘅温性去将个蟹嘅寒凉驱咗。因为你先倒咗只蟹，只蟹都熟咗啦，跟住先倒块紫苏叶。 系、 咁所以我哋目的落个紫苏系想将个蟹嘅寒去驱 嘛。 所以如果你将个紫苏放喺个蟹下边，啲、热力先经过个紫苏、由个紫苏再上去只蟹，咁嗰只蟹咧先至会冇咁寒凉。 唔怪得知啦，我食完之后嗰日入咗医院啦，就因为啲紫苏摆上面。 咁你摆错啦， 但系 阿取常包住只蟹咧得唔得？ 包住又系一个方法，又系一个嗱喺个头先，所以我讲过仲有一个方法咧，就系话 有水度 摆喺水度，咁佢咪用啲紫苏水嚟蒸嗰只蟹， 就仲好啦。 冇错啦，咁你咧就可以真正喺个蒸嘅过程下咧，就先将个蟹嘅寒气驱除。咁第二啦，点解要落紫苏咧？咁样吓，好多人都知道，我哋有啲人食咗啲海鲜就会有一啲肠胃反应啊、敏感啊、屙呕啊。 系啊， 咁中医咧就叫做呢啲叫鱼蟹毒。咁咩叫毒呢？佢唔係真係毒，佢只不过过敏。咁、过敏呢，紫苏呢就係好有效对应一啲海产进食后而产生嘅过敏反应，例如肠胃过敏、屙呕不适，例如一啲皮肤过敏、痕痒不适。咁、个紫苏对于呢一个方面帮佢驱去解呢一个症状呢，效果係特别好嘅。咁好啦，嗱，我哋头先讲啦，用紫苏去蒸啦。咁、但係紫苏仲有啲乜嘢可以用得着嘅呢？嗱、佢会俾个紫苏你，跟住仲会俾包姜你，又有啲糖啦，同埋仲有啲醋。嗱、亦都可以用个紫苏叶同埋个姜糖去焗茶飲嘅。咁、如果你譬如话啦，我呢就除咗用啲紫苏蒸蟹，我另外咧就用两三片姜，都系加啲紫苏，用大滚水去焗。 姜茶啊嘛，系咪？ 冇错啦，咁你就食完蟹之后，再去饮呢个姜茶。咁有紫苏有姜，既可以和胃，又可以驱寒，又可以减低呢一啲鱼蟹过敏嘅现象。咁、你就会。即系你配合住嚟用咧、你个人就减少咗呢一啲叫做食蟹而引致身体嘅一种不适反应。 许Sir有问题想问， 请问 除咗呢样嘢之外嘅话咧，我哋仲兴咧饮花雕嘅， 冇错， 系啦，花雕嘅话有冇用？ 系啊， 有用， 有冇用？ 有用， 再加粒话梅添。 嗱，譬如话花雕，又或者好多啊咩加饭酒啊，呢啲咧系经常系食大闸蟹嘅时候用嘅。 系啊，正啊。 咁由于佢制作呢个酒嘅时候咧，佢都系用一啲糯米啊，一啲即系谷瓤嘅嘢咧，就去发酵泡。所以咧，佢饮呢啲酒嘅时候咧，佢个酒精嘅度数咧低啲嘅都有15度，高啲嘅都有成19-20度。咁佢个功能咧就系有和血、有益气，帮助有带动我哋嘅消化功能，同埋佢有驱寒作用。咁所以你好多时候饮呢啲酒，甚至乎助热咗佢嚟饮啦。咁热嘅时候又令到我哋嗰个肠胃嗰个消化功能会提升， 暖啲。 咁系啦，我哋叫暖胃啦。咁、 嗯 就可以减低咧，就系喺个食蟹嘅寒凉而引致到个肠胃问题。咁系得嘅，但系都系嗰句。 都是不要过多的。 即是其实那些东西衬得来的话是有原因的。 没错、 嗯、 即是好像我们吃很多时候吃热气东西、 嗯、 那我们都要可能配合回、啊、你去吃泰国菜整个串烧、 嗯、 旁边都有几片青瓜嘛、嗯、那都叫做平衡一下啦、嗯、这样。那么减低这些的热气反应，我们现在又减低寒凉反应。 哦、 但是食蟹呢又这样讲，寒凉就因为我哋进食啲食物就落咗个胃，就令到个消化嘅功能弱啫。咁、 嗯、 但系咧喺个蟹咧，我哋中医个应用咧，譬如话啲蟹脚咧，佢、 嗯、 就有活血通经作用嘅。 哦， 咁所以我哋又要注意噶。如果系一个妊娠期间嘅孕妇，咁佢梗 系 想拖住 啲蟹脚咪得咯。 你就俾啲通经嘅人食， 唔怪得知啦。有啲人净系食啲膏嘅啫。 所以咧，我哋其实都尽量真系要小心食嗱、 哦， 因为咧陀 B B 咁讲吓，个个都想稳定。咁、 嗯、 你又好中意食，咁、嗯、但系你当其时嘅身体又唔够强壮，好、嗯、怕真系食咗一间对于个胎有咩影响？你个身、嗯、其实唔系对个胎有问题，系、 嗯、 你个体质唔够旺，个、 嗯、 气血唔旺嘅时候，你个胎长嘅时候冇咁强。咁同埋亦都有机会会引致到呢，可能嗱嚟緊唔係怀孕嘅，佢有月经期间嘅，咁、嗯、可能佢又会离经量多咗。调返转啦，呢、這个冇得嚟，佢想佢想 俾你蟹脚佢食啦。 咁佢可以选多两下长嘅蟹，咁都唔排除等个功能可以产生到一个活血通经功效。 哎、 即係呢个就係我哋要注意，因为佢係具有活血通经。 明、 啊、 白。 妇女就要注意呢 样嘢。冇错啦，调返转嗱，有啲系铁打瘀伤，要散瘀行血嘅， 都可以舐佢 下。系啦，咁用佢咧就帮助。 只系舐啫， 咁啊食嗰啲肉。 食蟹脚， 系啦， 舐完就俾个通经个女人食。 我真系估唔到，原来其实佢个身啦，佢个啲膏啦，同埋啲蟹脚分别有唔同嘅功效啊。咁我最中意食膏嘅，咁如果系公乸有冇分别咧？ 公乸就冇分别嘅，其实都系佢嘅精华营养所在、 啊、 所以呢佢个味道又好香啊，咁令到我哋就中意 啊。 咁呢个呢係对于补充返我哋个精气不足嘅呢係有助嘅。咁、嗯、但係呢就又驚住食得多呢就要结合返现代思维啦，会唔会有胆固醇又高啊， 是 啊一间又血糖血脂各方面呢啲都会有啲影响嘛。咁、 嗯、 所以我哋食唔紧要，我哋食完之后要去运动。 嗯、 即係你想食唔紧要咪食。 消耗返佢。 係啦，要搵方法呢用返佢。如果唔系呢你咪累积。咁到时积埋有病嘅时候，咁你点搞呢？系嘛？咁、 嗯、 当然啦，嗱，头先讲食蟹会寒凉，会又有啲活血啦。咁、 嗯、 但系咧就系属于我哋平时生活经常可以用嘅，所以你留意到咧，唔同嗱、除咗大闸蟹，我哋用紫苏啊、 嗯， 有啲咧就咖喱炒蟹， 系啊， 有啲咧就胡椒炒蟹， 嗯、 其实。佢都系好用香料， 辣嘅 系啦，但系咧佢都系有种辛温性质、 嗯， 可以做到有个叫驱寒， 同埋佢平衡， 但系当系啊，佢就系将嗰个味道啦， 嗯、 啊又寒温嘅立场平衡啦，咁、 嗯、 但系我哋而家都即系知道潮流有好多时候会或者我哋传统都好啦、 嗯， 都会有啲叫做生蟹啊， 系、 嗯、 啊，好食啊，醉蟹啊， 嗱、嗯、其实就即系系啊，味道 又 好好食嘅， 好食啊， 咁但系咧即系佢系好好食。 嗯 但系有另一个矛盾点咧，就系惊你个炮制嘅过程、 嗯， 就算你用好重盐去同佢腌制，亦、嗯、或是系用酒好高浓度嘅酒精同佢浸、 嗯， 最怕佢里边有一啲即系真系微生物啊， 嗯、 或者系一啲寄生虫、 嗯。 如果即系处理得唔够理想咧，咁、 嗯、 就真系具风险、 嗯。 因为嗰阵时会令到呢个寄生虫聚喺个人体咧，咁到时身体亦会有好多毛病咯。咁所以我 食花塔饼得唔得？ 系以 哎呀，你走啦！ 系噶，以前啲系用花塔饼 嘅，花塔饼啫嘛， 冇错噶。以前咧有好多捉虫嘅方法嘅， 冇错。 系啦，嗱，中医咧，如果讲到真系有虫啊，咁佢最容易，你点样知道自己会有冇生虫咧？ 因为个啰柚仔个痕， 系啦， 瞓觉， 系啦，即系成日点解个啰柚痕咧咁样吓？咁、嗯、所以嗰阵时睇电视咧就讲。啊！如果个啰柚痕咧，用咩方法咧？ 浸落盆热水度。 啊，佢 细个我听过。 佢嗱，佢又唔系用热水，佢就用咩咧？佢煲个鸡汤，倒落个瓦餐嗰度，跟住咧就坐落去，就用个鸡汤咧就熏蒸个啰柚。佢闻到香啦， 嘥咗啦，用热水咪算咯。 咁啊，啲人讲笑啊，啲虫跌咗落个鸡汤里边，变咗虫草鸡汤。 喂，呢、這个正 好难啊！你呢、這个，Sir 鼓励唔到。 但系取上第一个 get， 你唔好玩。 系啊， 但系咧，有啲人咧就用一啲传统方法，第二嘅咧就炒蛋。真系嘅，炒发咗只蛋， 炒 蛋 落个箩柚度， 系着住底裤咁样，就引啲虫出嚟食蛋噶。呢个系一个以前嘅一个手段方法嚟嘅、哦，因为冇咁多一啲捉虫嘅方法啊嘛，所以咧呢一啲都系即系有虫啦。咁啊有虫头先讲啦，可能箩柚会痕啦、 嗯。 第二个方向咧就有机会绕池痛，肚池绕住痛。咁、 嗯、 当然第三啦，我哋成日都会见到，点解你个人咁瘦，嗯、但系个肚又咁大咧？ 系、 嗯、啊，咁呢个亦都系一种虫迹啊， 即系成肚都唔知咩虫， 油虫 唔系懒虫。 咁啊，所以即系呢一啲系 你又炒嘅炒蛋啊，炒蛋你坐住佢啊，知唔知啊？ 咁啊，当然呢啲系传统方法啦。咁但系即系而家咧，我哋就用中医嘅手段去对于虫咧都会有，但系咧我哋就会觉得辛苦啲嘅，因为嗱生虫咧就多数会喺细路仔多啲，大人咧就因为可能真系饮食成日生冷就会有，咁嘅原因咧就系细路仔可能会怼啲玩具落个嘴啊。咁佢嘅时候咁咪有机会有呢啲虫囉。咁如果以前用中医外嚟醫驱虫盗虫呢，首先呢就要个細路仔呢就饿佢嘅。即係唔俾佢食嘢先。要佢好饿。好饿可能饿佢一两日。咁等到佢饿到真係手软脚软啦，头晕晕咁滞。咁啊煲咗一剂呢有驱虫作用嘅中药，跟住就俾佢飲。咁而呢剂驱虫作用嘅中药呢就有两个功能嘅。一系咧就呕，一系咧就屙，冇错啦，一定要揾路出，冇错。所以咧佢好惨嘅，即系个细路仔已经好唔好好好肚饿， 又冇嘢食，又 啲药咧仲要好难饮，先至会产生到可以呕，或者要射到佢脚软。但系嗱，你唔饿佢咧，咁佢变成啲虫佢会拣嘅。你食住饭，咁我饮药佢都唔饮啦，条虫都唔拣食药。 聪明啊嘛，个虫都。 所以咧，即系话如果用中医对应治虫咧，系相对会辛苦少少。咁啊，亦都或者而家有好多方法嘅。哦，我中意拣中医咪中医咯，现代方法又可以有现代方法嘅。咁呢啲咧都可以。不过所以我哋话生嘅一啲海产类嘅咧，我哋真係要小心。就一嚟关乎于好多同个水域啦，你饲养嘅环境啦，同埋你即係个炮制嘅手段，你自己嘅身体受唔受得。但係食咗呢一啲咁嘅生冷嘢之后咧，就一定要识得揾方法去驱。 好，所以Sir，我想问啦，如果係嘅话，我哋食完啲蟹啊，或者有肠胃不适啊，或者係皮肤过敏嘅话，有冇一啲就係教我哋可能舒缓嘅方法咧？嗱， 最简单就係用姜枣茶。 姜枣茶 系啦，再加陈皮 啊，即姜 生姜系啦，生姜跟住咧就用红枣， 用红枣 系啦，红枣因为我哋要温性重一啲啊，红枣同埋陈皮。 OK， 咁啊呢三样嘢，咁我哋咪用三片嘅生姜，用三粒嘅红枣，咁啊陈皮就一片。咁我哋就喺个嗱，如果你有时间嘅，就喺个水度滚佢两分钟咯。咁你饮咧就可以帮助可以和胃。可以有驅風，可以有令到我哋驅咗啲寒氣。咁由於薑咧，佢具發散性，佢亦都可以有解毒作用。咁佢對於一啲皮膚痕癢嘅現象咧，佢有舒緩嘅效果。咁、 okay. 而紅棗嗰啲咧，就有幫助你回翻嗰度氣，補翻個陽氣，亦都可以有補血。陳皮咧，因為你食得咁多，先至會有問題嘛。你食得少咧，就好似有問題嘅。咁陳皮咧，就有幫助你燥濕醒皮，大旺嘅消化功能。所以呢啲咧係可以用呢一個方法去試下咯。 好啦，另外仲有嘅就係想問一問，譬如可能大閘蟹啦，食完之後嘅話，其實好多時候咧話有啲嘢咧係唔可以同埋一齊食嘅。咁有冇啲咩嘢需要即係注意一下咧？ 嗱，首先我哋成日講啦，食齒又話唔好一齊食啦。咁啊，即係醫書又話同有啲藥材又唔好一齊食啦。但其實個立場係咩咧？食蟹本來寒涼，如果你再食嘅嘢係難消化兼寒涼嘅，你就會撞起嗰個消化系統出嚟問題啦。例如你去整杯雪糕先，啊，一間你整個整兩支啤酒先，咁你個人已經係個胃寒啊嘛，食咗個大閘蟹，你再飲兩杯啤酒，咪令到個胃寒嘅現象更嚴重。或者你食個跟住你又再食好多雪糕或者沙律，咁你個脾胃嘅功能根本負荷唔到咁多寒涼嘅嘢，所以佢就會產生有一種腸胃反應。所以其實就 好多我哋睇到所謂嘅唔好夾埋一齊嗰啲嘅配合食法咧，佢唔係話因為食咗會產生有毒性，而令到身體產生有毛病。反个原因呢就是因为两样都是寒凉，两样都是难消化，走埋一起就出现问题。即是等于有些人说我吃完榴莲就不要喝白兰地。 是 哦。那原因就是榴莲就是补的，白兰地就是温燥的，那两个一起撞埋，那就令到那个表现是很兴奋咯。咁个身体就受唔到啦。 明白。好啦，咁今日要多谢晒嘅就系，取材同我哋讲咗有好多关于嘅就系食蟹啊。所以呢个就系大家都会好中意啊，但系食嘅话咧，亦都唔好太多。 啱啦，食蟹儿子。 好多谢晒，下个礼拜我哋再同大阿取材倾倾另外嘅一个话题啦。唔该。 的书陪我在家，班机忽然被延迟，可观看落下。就算刺伤也未怕，满手鲜红当摘花，即使失眠。几难挨，仍可冥想一下。与你分手的痛楚，当作练习都不错。日后更苦都不会难倒我，共你仍堪称好结果。离开我得到自由没关系，难受是为了使我珍惜这浮世，能流泪证实前事不算枉费，留不得令彼此找到全新关系，回忆赠给我未来能受惠，才顿在世谈情仍像换季，仍能知 存在喺土壤同泥水之中，特别系湿润嘅黏土，主要系通过接触受污染嘅土壤同水源，吸入受污染嘅微尘或者水滴，以及饮用受污染嘅水而受到感染。至于人传人非常罕见，但系可以透过接触患者嘅血液或者体液而传播。中共二十大即将召开，北京展览馆举办《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展览设有中央综合同地方等六个展区，透过图片、实物、模型等大批展品，介绍过去十年党同国家成就同变革。中央展区有十二个单元，讲述从严治党、经济、军事、同埋外交等嘅内容。其中第十单元系坚持一国两制，推进祖国统一，讲解香港国安法在港实施、完善选举制度同中央援港抗疫事宜，包括展出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以及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来港在特区政府就职礼的讲话单行本，以及中央援港抗疫医疗队人员的相关用品。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晴朗和非常干燥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 40% 左右。此外，位于菲律宾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 预测本港下昼阳光充沛，非常干燥。今晚天晴，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下周初至中期风势颇大，天气较凉，气温下降至20度左右。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4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486点，跌345点，总成交金额463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43点，跌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34点，跌14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48.4跌6.2，美团145元跌6.4，阿里巴巴72.5跌3.5，盈富基金17.14跌3.5，招商银行31.6跌1.55，恒生中国企业56.8跌1.18，友邦保险67.75系升4.5，京东集团181.2跌1.2。中国移动49.95无升跌，协鑫科技1.99跌2.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8.595，瑞士法郎7.871，澳元4.91，加元5.682，新西兰元4.38，欧元7.6152。每百日元对港元5.36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427。日经平均指数报26356点，跌44点。港金报15600元，系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3.6美元，卖出166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落山道一段就比较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繁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的协和街有爆水管，协和街去顺安村方向跟着秀茂平道的第三线都是封闭的，咁车多少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同埋青山上路中山台荃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150是智商定是高度？ 170是重量定是长度？ 不如听下佢哋点讲啦。 150同埋170系咪讲紧你啲三高数字啊？咁你快啲睇医生咯。 150定170，想起我心目中的男神，我当然每分钟个心跳跳到170下啦。 逢星期六下午3至5，香港电台第二台。 150遇上170，嗌极都嗌唔停。 其实你明唔明啊？ 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 政商各界积极融合大湾区的发展。 盘点25年。 今集请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 一国两制不是只我哋香港需要，国家都需要。主席都讲啦，我哋改革开放40几年，香港从未缺席。香港拥有两制呢个咁嘅优势，先至可以令到我哋从未缺席。 盘点25年， 主持黄永、杨文锐、洪以敏。 星期三晚上7:30，港台电视31。 行政长官会喺10月19日发表施政报告。欢迎登入 policyaddress.gov.hk 浏览全文同相关刊物。你亦可以喺当日下昼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索取全文或撮要单张。撮要单张亦会喺多个公共屋邨商场、指定政府办公大楼、主要公共图书馆同其他指定地点派发。欢迎索阅。 大家好，我是麦玲玲。 咩系快活人？我觉得快活咧系一个境界嚟嘅，唔一定要好有钱，又唔一定要好有社会地位，反而最紧要咧，当然系有身体健康啦，热爱你嘅生活啦，做到你自己中意做嘅嘢，咁最好就系无忧无虑啦，咁就真系一个真真正正嘅快活人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逢扫快活呀。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 早晨，早晨，老师早晨，马同学早晨， 早晨。 马同学，你叫咩喊真嘛？鸡名啊？ 一样叫做爸 B 哥， 战车爸 B 哥， 战车 系。而家咪一条发樽咪银龙嘅。 你唔好理我啦，你专心教书啦，好唔好啊？ 系人见到佢个头都话你今日做乜？头先我哋见到阿松哥，佢又话你今日剪个乜嘢发型？ 所以而家拨乱反正，拨好啊！ 唔系有人赞靓仔啊？ 边个赞靓仔啊？ 啊，有嘅有嘅，即系 我知我明我明我明，唔好难为你。 游晒有两分钟啊，好啊！我哋嘅生命就系咁样样。 佢今日好负面， 我唔讲嘢，我唔讲，我唔系又话我 呢啲咁嘅。 你唔讲嘢，不如我都冇讲嘢。 我唔讲， 由得佢 无可置评， 系啦。好啦，嗱，咁今日咧，我哋要讲嘅咧就系、是、啊，其实以前咧，我哋曾经都有讲过嘅。咁但系我都冇所谓啦，因为你哋学过都系水货鸭背嘅啫。 嗯， 老师啊， 有啲乜嘢你记得嘅系咪？ 吓， 系 条乸壳， 仲有咧， 铁几只 M， 仲有四条果系咪？ 膝头哥点讲？ 膝头哥嘛系嘛？ 系啊，系啊，你个膝头咯，系啊，我教过好多噶啦，即系话身体啊，各个地方啊，又或者我哋食啲咩嘢啊？ 老师啊，因为我哋平时冇得应用啊， 系啊， 冇得 practice 啊。 哦， 咁你用呢半个钟 practice 咯， 可以。 你每个礼拜咪用呢半个钟 practice 咯 ，landship 哈 ，landship 啊， 系啊 ，landship 就系练习啦，系啦，你以为 lens 啊 ？lens landship。Lens 练习就叫 Lens Lens 系咪啊？ 咩啊？ 我觉得要加啲互动啊，老师。 例如咧，你讲下。 例如，譬如话，呢度可以打一个电话同人哋沟通一下，加话咁样样。 同边个啊？ 同边个啊？你打俾我。 同外边嗰啲老师咯。 哦，同出边嗰啲客家老师。 系啊，更加好嗰啲老师。 哦，更加好啲老师，咁你揾佢啦。你走啦！你而家可以唔上噶。 我都唔想讲，但我觉得你今日。周身 都 系 刺，周身都 系刺，好似刺猬咁样。 系啊，做乜嘢啫？你 刺猬冇智慧，冇智慧嘅刺猬呢只系。 好， 听唔听到啊？ 听到。 所以呢个咪叫刺猬啦。 到此为止，我唔再批评。 刺猬 系啊，我都系 刺猬客家话点讲啊？ 我唔知，因为好少人哋咁样闹人，好少系冇智慧嘅客家人，所以我哋唔会咁讲嘅。 系 好啦，咁我哋要讲嘅系交通工具。 好 啦，交通嗱，咁其实咧讲紧嘅交通工具真系有好多啦。 系啊， 好啦，先讲讲嘅就系阿爸 B 讲，而每应件诶特物街交通。 我司机揸我，我唔知佢揸咩车。 揸你啊！ 揸你啊！揸你边度？ 点解揸你啊？佢 揸你边度？ 佢车我翻学。 揸你翻 个台， 唔系揸你。 哦， 我点知佢揸边部车啊？咁多车。 嗯，咁你今日搭边度啊？ 唔记得。 哇，唔记得添。 系啊，好观塘嘅嗰部车。 搭乜架巴士啊？嘛，揸架巴士，巴士都系名牌子嚟噶， 好贵噶。 好啦，咁今日咧就咁你平时咧，如果系个即系 我都系 van 仔， 司机放假，咁你会搭啲咩嘢 ？van 仔 ，van 仔点讲啊？ 小巴， 小巴， 小 系啦，就系小巴，就 系 小巴，系包括喺我哋今日嗰个课题喺里面嘅 小巴， 小巴， 小巴啦。 咁啊，小巴又有分呢个红 van 啦，系咪啊？同埋专线小巴啦。咁啊，呢个咧就课外，我哋再加多少少嘅，红 van 同埋呢一个嘅就系撞声。瘦吧， 撞声瘦吧， 系啦，呢个唔学嘅，呢个系啦，我哋咁样唔考嘅。好啦，咁我想问问小张张咯噃，小张张，你每一日翻工嘅时候，你又搭啲咩车啊？ 我自己揸架烂车， 做咩 变声嘅？ 聲音經過處理， 係佢唔想俾認唔到啊！係啊， 好好好醜，好醜醜啊！ 係 啊，笑架， 係啦， 有冇鏡啊？客家婆上堂後笑架，係啦，咁啊就係私家車係咪？私家車你試下， 私家車 熱打麥吉茶，熱斬麥吉茶翻工啊！ 我揸私家車， 坐私家車， 私家車， 咁算唔算互動啊，巴閉哥？嗱，我问你答咯，系嘛？而家咁叫活动， 声声声， 得到你嘅认受啊！真系感到好荣幸。系啦，咁你又揸私家车啦，系咪？系啦，私家车，私家车， 叉， 系啦，叉，嗯， 咁车位咪叉位咯？ 茶会， 茶会， 搭茶就系搭车， 搭茶， 系啦，揸车就系炸茶， 炸 撞车咧，撞茶， 哦，冲茶， 冲茶， 系啦，冲茶，仲有咩车啊？仲有咩车啊？ 咁车淑梅咪叉叔叉叉淑梅咯， 叉叔梅， 叉叔梅， 佢就系叉叔梅啦。叔梅 你唔好公器私用啦， 点解公器私用啊？ 同事嚟噶嘛？ 叫叉叉咩？ 点解公器私用？老师，我点解公器私用？ 我唔知佢咩意思啊？佢咪用错成语啊？ 咁就合理嘅，佢用错成语， 应该系 用啱佢先至有病。 佢一厕所贴住肉先肉死，系咪先？ 系， 或者系出入平安。好啦，咁我哋讲到嘅就系头先，我哋讲到嘅就系你哋翻工嘅时候咧，会搭啲咩车啦。咁如果你话喺平时 leisure 嘅时候，你哋又会中意搭啲咩车，或者搭船啊、飞机啊，咁会唔会啊？ 哇，呢啲 中意搭巴士啊？点解啊？ 巴士睇风景咯。 梗系睇电车好啲啦。 No， 电车咧，如果你塞车走唔喐咧，好猛震噶。 落车走咯。 电车会塞车嘅咩？ 点解唔会啊？ 会啊，塞车都会嘅。 系啊。 佢唔系自己。 但系有时有啲私家车会压咗佢嗰个位。 哦，咁系嗰啲塑架插电车， 电车，电车咁样。我讲电车添，佢咁样顶住都系塞嘅。 电车。 如果你话要讲电车嘅话咧，唔包含喺我哋今日嘅课程啊，就听茶， 听茶 。嗱，听茶其实而家都包含咗喺呢个私家车里面嘅。 系啊，因为有电车。 冇错啦，聪明。好啦，咁你咧中意就搭呢个巴士，系咪？边条路线可唔可以推介俾我哋 啊？我中意有一条真系好长嘅，101由观塘就去到坚尼地城。 哦，系 好长嘅。 其实所有隧道巴都好长噶。 系啊，唔系呢条特别长。 搭几耐啊？ 我谂成个 睇你塞唔塞车 喎，个几钟 系啊，因为观塘区 跟住去西边，由一头去到一尾，好远好正。即系如果你冇咩做， 我以前读书成日读一零坐一零四， 一零四由白田去到 西环， 好叻啊你！ 系啊，喂，我哋呢啲穷等人家嘅 巴士 啦。 头先你又话你好多车，爹哋好有钱，家前后争咁远， 你会家道中落噶嘛？ 施礼全家，但系俾人烧咗。 但系我又白手兴家，你估唔到你 系点讲啊？白手兴家咁巴闭。 白手欠价， 拍数欠价， 拍数欠价， 好，咁你又啱嘅。好啦，咁啊，小张张咧， 我都中意坐巴士或者小巴嘅。 啊哈，会唔会得闲嘅就会咁样噶？即系搭下呢啲叫咩油车河啊，油巴士河 啊，系啊， 地铁都好噶，有时 地铁唔，但系地铁咩都睇唔到。 地铁就唔系嗱，地铁咧就唔系油车河啦，而系你会快啲啊，即系你如果你想行街咧。会想急啲去到嗰个点噶景点噶嘛，即系咁咯。 咁又啱嘅，好切合佢嘅人设咯。 系啊，快 心急， 快一定要快，闪劫 系啦，闪劫系咩？后将将后闪劫，系啦。好啦，咁其实另外仲有，我觉得以前咧搭火车系好开心。 哇，正！ 讲紧嘅系柴油 旧式火车， 旧式嘅火车系啦，呜呜咁样啊，佢会响噶嘛， 砰砰砰砰嗰啲声开车就系慢慢拖动嘅。 仲有咧，我有个真系有个志愿搭嗰啲咧观光 巴士 火车， 观光火车系点噶？ 观光火车， 观光巴士我明啦。 佢好多卡，然后有瞓觉嘅地方，有一卡餐厅啊，咁样好靓啊！我曾经真系好想。 喂，以前旧火车好似都有嘢食噶，系咪？你记唔记得？ 有鸡脚卖嘅。 我唔記得，但我突然間諗翻以前啲舊火車好似 有 嘢食 嘅，有攬啊，有個籮嘅， 係 啦，有個阿姐或者 有個 叔 揸住個籃嘅， 係有雞腳，我真係記得有雞翼啊嗰啲賣㗎。 以前就唔係而家， 而家冇，而家唔 食得嘢 嘅，係啦，係 啊。 你講緊嗰啲，你應該 坐過啊？你曾經嗰時候講，你講大話你，因為 唔係 你話你去 北邊啊嘛， 去東歐嘛，定係去歐洲嘛？ 有餐車㗎嘛， 餐車嘛，係啊， 歐洲嗰啲咧係嗰啲 你同小女朋友去啊嘛， 火車嚟嘅，就 分手嘛， 係啊， 觀光火車係真係整得好靚嘅，好少嘅，即係可能得四卡五卡嗰啲。 哦， 喺邊度有坐啊？ 俄罗斯有，中国都有，中国分别都有， 即系嚟嚟去去嗰都系行一跳。 系啊系啊，都要两三日噶，好玩噶，我真系觉得好靓。 我中意观光巴士就系嗰啲咧 ，open top 嗰啲啊，即系上边系冇顶嗰啲，系啦系啦， 好玩。 咁佢都系循环线嚟嘅。你买一张飞，咁你全日咧，你任何时候跳上去又得，去边度落车系啊， 行上去得。 我喺英国就系咁啦，英国就系咁啦。咁咧，总之你俾一个价钱，你譬如喺个 A 站，你上咗车啦，咁啊坐喺顶层啦，睇风景睇风景，咦呢度几得意。即刻落車，然後你睇完一輪之後，好又上翻呢條線，又再去咁咯， 佢 唔會再計你錢嘅。總之你張飛今日全日就可以坐呢個觀光巴士，我覺得好好噶， 幾好玩啊！嗬，咁啊，巴士點講啊？ 巴士， 巴士， 巴 搭巴士，係啦，巴士， 把鬼， 係把鬼又下個禮拜先至學。好啦，嗱，咁我哋一傾完偈之後咧，我哋就正式嚟講下我哋今日咧十個客家婆來你要教嘅呢個交通工具，包括喺裡面嘅，我哋再重複一次，你會揸啲咩車翻嚟嘅？ 小巴。 唔系你 打得太快啊，老豆！ 苏家茶， 苏家茶， 苏家茶。 第二，头先我哋讲嘅就系话观光巴士嘅巴士系 巴士。 第三嗱，我哋成日会截手嘅就截佢停嘅嗰啲系乜嘢啊？截一截嘅话，佢会停，跟住佢要落机嘅系要落嗰个期嘅嗰个咩啊？ 的士， 的士， 的士， 的士 系啦，的士， 的啊， 系啦。的士呢个好唔同嘅，系啦，搭的士好贵哦，咁就搭的士好贵啦。另外仲有嘅就系话，可能近近地系呢价咁啊。咁如果我哋咧就系要可以自有时可以系 leisure 咁样去踩下，但系我哋又可以而家有好多人系啦，单车， 单车， 踩单车，搭的士。踩蛋茶， 踩蛋茶真係好舒服 嘅。係啊，我都覺得係，尤其是係而家呢一個咁嘅天氣， 冇錯， 係幾好啊！好啦， 前面有個女仔坐花布裙，正。 點解正？ 坐喺我個單車度啊嘛。 坐喺你單車度。 佢坐喺前邊嘅。 係咯。 唔係坐後邊嘅咩？後邊啊嘛，坐喺後邊啊嘛。 我中意坐前面得唔得？前面可以有個攬噶嘛。 你點樣扶住咧？ 係啊， 扶到嘅。 OK。 扶住個女仔。 但 个女仔就帮你攞住头带啊！ 你的手揸住咩？ 咪咯，揸咩啊？你个手 教书啦，老师。 我问下你啫，我冇见过人敢踩单车嘅。 啲、哎、同学去咗大西洋咧，跟住 去。另外仲有嘅就系地铁 T 铁， 跟住要介绍嘅下一个嘅就系唯一一个喺去水上度行嘅就系轮船，轮船。 轮鱼 系啦，轮船， 轮 船，轮船 T 铁轮船。头先有讲过嘅就系我哋话火车。火车点讲？ 火叉， 火叉， 火叉。 嗱，今日已经出现咗好多个车字，你唔可以再读错啦。另外仲有呢一个，我好想考呢个牌嘅就系电单车，听弹叉， 听弹 叉，系啦。另外呢一个， 听弹叉， 我谂呢一排大家都会好开心嘅。如果系嘅话，我可以搭呢个咩就可以去到另外个地方嗰度放假就系 飞机， 飞机。 飞机， 最后尾就系小巴， 小巴， 好，重复一次，私家车， 私家车， 巴士， 巴士， 的士， 单车， 地铁， 轮船， 火车，电单车，飞机，小巴，好，一齐嚟嘅体验， 乱晒龙， 你最乱。花裙女仔等緊你啊！ 你小心啲啊，即系又罚啦个礼拜。 好啦，翻嚟我哋做日铁机测量。 幸福，你越来越多。 要拆嘅。 咩啦？ 而家开始。 八 B 哥， 见啦，海池。 见啦，海池。 铁铁拆啱，见啦，海池。 铁铁拆啱，见啦，海池。 嚟啦噃，好嘅，你系咩？ 打 边 个？ 打边 个？打边个？打边个？打边个？ 记住自己都要帮自己记分数啊！吓，我费事一阵间有人话我唔公道啊！好啦，第一题，不要不要，假设我知道陈奕迅一首讲父亲歌曲嘅歌曲得咩歌？ 蛋叉， 好好。第二题，电影《天若有情》华仔系扎当小张啫，听蛋叉好好。第三， 喂你唔出声， 话人约人甩底话放乜嘢啊？ 飞机。 第四题，去离岛我哋要搭乜嘢？ 发边个？乱傻， 乱傻 系啱噶。跟住第五题，以前我哋叫廿， 发边个？ 系发边。快啲，五， 喂，你嗌咗名唔答嘅，搞错啊！ 一。 你讲埋个问题啊！ 系啦，我哋讲你咩搭十四座，但我哋唔知嗰啲系叫乜嘢啊？ 收 吧，系啱噶。第五题，第六题，MTR 系巴闭哥 ，Peter 系啱噶。小张张最中意揸乜嘢唔同嘅嘢？巴闭哥， 又系 我 假查， 我唔紧要，你一定赢，而家仲赢紧。Beyond 有一首歌叫做《早巴小张张》。 火叉 好好啊！罗伯迪尼路有一套经典嘅电影《小张张》， 的士 好好啊！ 司机其实个全名的士司机， 的士司机冇错，乜嘢司机啊？ 佢唔系的士啊，佢的士啊，的士。 老师话得就得噶啦，关你咩事啫？ 哦，得就得啦， 系啊， 系啊，可以吓你其他隔篱村系咁样叫噶嘛？ 冇问题。 好啊，好，最后咩系乜嘢啊？仲有一个系讲埋啊。 就是灰啊，唔系灰机讲咗啦，巴士 白系啦，冇错啦。啊，今日你有六分嘅，咁啊小张张啊小张张咧就系有呢一个六分，咁而咧小强咧就系有呢一个嘅 我冇答过，我零分。 唔系你有三分，你有三分， 我零分， 你无谓咁样 啦。嗱，我申请呢一个禁制令， 禁制乜嘢？禁制拎出嚟。头先做咩唔出声啊？ 禁制式买， 听唔到你把声，我觉得好顺利。 禁制式买，禁制 冇人识你个咪啊！我个咪唔知点解突然咁 坏， 禁制佛诞， 禁制佛诞， 系啊！ 哦，咁唔好。 哦，头先真系，唔该先生，头先个咪咧好似有少少，哎，而家得啊，冇晒，唔使嚟啦，唔使嚟啦。 解宝箱 九 九号系咪？好，九号嘅就系。 诶，等阵，你帮我睇下先，你会唔会阵间我拣咗？四号你又讲咗六号嗰啲嘢噶， 佢怀疑你啊，老师，佢怀疑你啊。 好， 我拣九号， 九号系咪好？弹额头 咩话？ 俾人哋 啊弹额头， 冇问题。 我听到你话弹额头啊，点啊弹额头？ 弹额头， 我可唔可以拣俾边个弹啊？ 亦可以， 可以， 可以，系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话，接获医院情报，八月至十月期间，共有十五宗感染类被追嘅个案。中心正系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包括病人嘅接触史、高危因素同临床情况等。初步调查显示，绝大部分病人都有长期病患或者免疫力低。卫生署发言人回复查询的时候指出，类鼻锥是一种由类鼻锥白黑氏菌引致的疾病，有关细菌广泛存在于土壤和泥水之中，特别是湿润的黏土，主要是通过接触受污染的土壤和水源，吸入受污染的微尘或者是水滴，以及飲用受污染的水而受到感染。至於人傳人非常罕見，但是可以透過接觸患者的血液或者體液而傳播。法庭頒令暫緩執行免針紙失效的決定，直至司法覆核有結果。 香港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柔话，佢寻日有到法庭旁听，而法庭寻日颁布嘅判词内容喺关键地方作出唔少分析，似乎法官倾向认为医务卫生局局长并冇权力作出废除免针纸嘅安排。本身是律師的林志柔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又說，收到有市民求助反映以往在公立醫院能夠取得免針紙，但現時醫生表明一定不會再發出，否則上司會很不滿意。他說如果公立醫院和診所都不願意發出免針紙，他對政府表示有提出為受影響人士安排的措施抱有疑問。荃灣聖方濟中學上個星期舉行升旗禮，14名學生被指作出不尊重升旗禮儀式的行為，被校方要求停課三日。本身是中學校長的立法會議員鄧飛說，對由校本處理相關事件有保留，因為涉及國旗、國徽、國歌的法例基礎，認為教育局在罰則方面應該有劃一的清晰指引。鄧飛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局方未有就不同情況提出懲處指引，一般交由校方處理，容易令到坊間感覺停課屬於嚴重處分。他指出，學校幾時升旗和早會時間都是預早安排並有通知學生，而如果學生在升旗禮場合的時候並沒有作出符合升國旗禮儀行為是不恰當。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昼阳光充沛，非常干燥。今晚天晴，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下昼初至中期风势颇大，天气较凉，气温下降至20度左右。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4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495点，跌336点，总成交金额468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43点，系跌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34点，跌14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48.4跌6.2，美团144.9跌6.5，阿里巴巴72.6跌3.4，盈富基金17.15跌3.4，招商银行31.65跌1.5，恒生中国企业56.82跌1.16，友邦保险67.8升5毫，京东集团181.1跌1.3，中国移动49.9跌5仙，协鑫科技1.99系跌2.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46.18，瑞士法郎0.997，加元1.38，人民币7.167，英镑对美元1.101，欧元对美元0.972，澳元对美元0.627，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日经平均指数报26440点，系升38点。港金报15600蚊，系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7.5美元，卖出167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由一个举动，点样睇到当时中国领导阶层对外交嘅重视呢？ 无论系大国细国，我哋都要以诚相待，信守约定。 其实只系一次例行见面，唔算得乜嘢啊。 记住，外交无小事啊！ 国剧周末影院《外交风云》，逢星期六、星期日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 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是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的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跳舞长得高，撑得矮都闪一亲当时候，疯疯癫癫张开口喷气泡 ，oversize underpriced， 通通不要讲粗。I'd rather aim high， you better feel， 闪烁眼神配合气有几好，进入光荣嘅道路。全体靠自豪代替展望，如果有乐园轮流报道。让路车，围起了地盘代替荒芜，来兴建自由投怀送抱。 片段人间，我愿意。 喂 ，Ken 哥，今晚星期五啊，我哋好耐冇落老懒啦，不如我哋咧今晚一齐落去重振我哋老懒双雄嘅雄风，好冇？ 哇，荣少，我最近好忙啊，几间嘢跟紧啊，你要去玩你自己去啦。不过你千祈唔好中上嚟啊，因为今晚啊波波上嚟啊。 喂，话时话咧，你同你嗰个夹组脚咧真系认真噶。喂，如果我冇记错咧，你哋一齐有冇两年啊？ 唔止啦，应该差唔多三年啦。 哇，咁犀利嘅你，咁你谂住点啊？ 谂住同佢结婚咯。 吓、啊，真噶，恭喜你、啊。 唉，多谢啊。 喂，咁我咧，你点处置我啊？仲有我肚里面个 B B 咧。 阿荣少，喂，你外边拈花惹草嗰啲嘢关我咩事啊？ 喂，倾过啊，我真系唔介意做小三噶，你唔好唔理我啦。 你今年都四廿几啦，仲系咁吊儿郎当嘅，跟住我话俾 Auntie 知啊。 切，我阿妈都唔知几之前我依家咁啊，佢话我属马噶，应该咧好似匹野马咁，唔应该受任何束缚。咁先入型入格噶，喂咧，其实你结咗次婚噶啦，你仲嚟？ 唉，我一个人就自然想同佢一齐噶啦。我对婚姻同埋波波，仲有我自己都好有信心嘅。啊，我相信咧，我哋老土啲讲句，应该可以白头到老嘅。唉，我系曾经神圣嘅嘢，你点会明啊？ 唉，够啦够啦够啦，唉，顶唔顺啦，有啲。 阿 Ken 食咗饭未啊？ 未啊，冇乜胃口啊。咦，荣少你都喺度？ 梗系你啊，而家成日霸住我 Ken Ken B B 啊，咁我咪敲你唔响度，上嚟及下佢咯。依日、 哎、你唔好听佢乱噏啦，唉、哎。 哇，嫂啊嫂啊，星期六咧你得唔得闲啊？一齐去慈云山啦、啊，我搵埋阿浩南哥踢波好唔好啊？ 你讲真噶？ 梗系啦，喂，我真系想见识下你嗰对夹组脚嘅威力嘅、啊。 哦，其实咧，我细个嗰阵咧喺长沙湾啦，我真系有同嗰啲男仔玩踢波噶。 吓、啊，系咩？你踢咩位啊？ 我做龙门咯。 吓、啊，做龙门咁犀利？ 系啊。 咁你咪成日喺度挡波咯。 啊？ 唉、哎，唔好睬佢啦，讲衰嘢喺度。阿荣少嗱。俾张黄牌你啊！啊，唔好咁过分啊！你真系 唔系啊！我真系做龙门噶，我真系要挡波噶。 咪咯，你唔好咁小气啦 ，Ken 哥，同阿嫂倾紧正经嘢啊！喂，系咧，阿嫂，你同阿 Ken 哥有冇？ 嗯？咩嘢啊？ 嘻嘻嘻咯。 冇啊。 冇。 嘻嘻嘻啊！ 我唔信。吓、啊？咁你有冇同阿 Ken 哥？ 吓、 啊。耍龙门， 喂啦，两、yeah? 黄一红啊，赶你出场啊，走！ 咦，你好犀噶！ 吓、啊，波波、嗯，你真系有咗啊？ 系啊。 咁我哋结婚咯，我哋结婚咯，好唔好啊？ 阿 Ken 啊，我哋结婚点解啊？ 咁你有咗 B B， 我一定要负责噶嘛，我哋尽快结婚啦，好唔好？ 吓、啊，你同我结婚系因为我有咗，同埋为咗负责啊？ 唉，波波你唔好误会，我系真心对你先同你结婚嘅，波波，我爱你。 究竟阿 Ken 系真系爱我先同我结婚啦，定系因为我有咗先同我结婚呢？嗯，我唔想肚里面个 B B 成为佢嘅负累啊！仲有啊，如果我老豆知道我有咗，佢会唔会好嬲呢？嗯，不过我都成三十几岁人啦，都系时候要做妈咪噶啦。啊 ，B B 啊 ，B B， 好乱啊！ 宝宝。我煮咗你最中意食嘅 Ken 记鱼腩粥啊，食得啦。 嗯，冇乜胃口 喎、啊。我加重咗啲姜，又落咗块老陈皮、嗯，一啲都唔腥噶咯。 Ken 啊，嗯、你知啊，我唔识煮饭噶，我又唔识做家务、啊。 我知，咁又点啊？ 嗯，咁咪即系咧，我唔会好似人哋啲老婆咁样咧，照顾好个老公噶。 嗱，真系咁。如果我拣老婆咧，系要佢识洗衫煮饭，我不如揾个工人。 嗯、 如果要揾人照顾我，喂，唔通我揾个看护咩？ 我唔同你讲啊，我次次都唔够你讲嘅。 波波啊，你记唔记得你第一次食 Ken 记靓粥系几时啊？ 记得啊，我哋嗰阵时啱啱开始咯，你病咗嘛，你想食粥，咁啊，你谂住我落街啊买啲嘢俾你咧，就煲啲粥俾你食啊嘛。结果你发现咧，我唔识去街市买嘢，又唔识煲粥，然后咧你又自己落街买，仲煲埋俾我食添啊！我仲记得啊，我第一啖粥啊，真系好甜好甜噶。嗰一刻咧，其实我好感动噶。我觉得你一个好男人，你对我真系好好咯。 嗯，咁如果要你比分，嗱一至十分啦。 嗯， 你觉得我感动到你嘅程度系几多分啊？诶，十系最高。 啊，我唔知啊。 哎，你唔好逼我啦，我蠢，我谂唔到呢啲问题噶。Ken 啊，我今晚唔喺度，我想翻长沙湾啊。 嗯，你谂清楚啦。 嗯， 我送你啊。 唔使啊 ，Ken 啊，你攞只手嚟啊。 咩事啊？哇哇哇！哇！一三次，做咩写八只字喺我只手度啊？ 嗱，我答翻你啊，你第一次煲粥俾我食咧，我嘅感动程度啊， 得八分咋？点解扣咗两分嘅？仲有两分咩？ 唔系八嚟噶，你打横嚟睇啊！ 哇 ，infinitive 无限啊！哇，你数学咁叻嘅咩？波波，我都话约阿细伯去嗰间咩金碧辉煌饮茶，你睇下呢度咁逼，唉，我第一次请佢饮茶嚟啲咁嘅地方，唔系咁好嘅，不如转地方啦。 唔使转啦，唔使转啦，诶，拣呢度饮茶咧系老豆嘅意思嚟噶，佢话呢度系个主场。 哎喂，哎嚟啊嚟啊， 老豆呢度啊， 唉，坐到咁鬼入，哎呀，难揾到四啊。 老豆啊，坐低先讲啊。 唉，系啊嘛，哎喂，经理啊，冇房咩？我一间楼衰佢， 等我介绍， 走 嘅 啫。 我老豆， 细伯你好啊。 佢就系钟世健啊，你叫佢阿 Ken 啦。 钟生系嘛？唔好意思啊，我哋啲粗人唔系好识礼貌啊，讲嘢得罪唔好意思。 饮茶先，饮茶先啦。 咩茶啊？好香喎！呢度有咁好嘅茶咩？我都唔知嘅。 系啊，阿 Ken 咧知你中意饮龙井啊，佢特登咧买咗啲最靓嘅龙井俾你啊。是呢、這个咩龙井啊？ 阿细伯，今日第一次见面，咁我啊买咗少少礼物俾你。嗱，呢盒咧就雨前龙井，呢盒咧就系明前龙井。 饮下茶，见个面，唉，使乜使啲咁嘅钱啊？下次唔好啦 吓。呢度仲有啲鲍鱼啊、花胶啊、燕窝咁啊，少少意思。 花胶，你有冇俾人呃啊？好多人专揾呢啲呃人花胶噶噃，你攞嚟睇下，你睇下睇睇。 老豆啊，你冇咁肉酸，你翻屋企先睇啦。 我识佢唔识啊嘛，自己自己人系嘛？睇下先，OK 啦，呢啲都普普通通啦吓。喂，你咩名话？ 阿 Ken 啊，细伯。 喂喂喂，你唔好睇我粗人啊，我系好求其噶。咁啦，你唔好细伯细伯啊，叫鸡哥得噶啦。 啊，鸡哥，鸡哥。 系啊，我卖鸡噶嘛，我女又讲你听啊。人人叫我鸡哥嘅，我喺长沙湾卖鸡卖几十年噶啦，我卖啲鸡好靓噶，你想食鸡出声得噶啦，我劏俾你啊，收你钱。 老豆啊， 冇所谓啫，啊，爽快嘛，系咪先？ 系爽快好啊，我都爽快噶，我都爽快噶。 喂，我好爽快噶，啊，你今日出嚟，梗有事倾噶系嘛？倾咩啊？ 细伯系咁嘅。 啊，细伯，冇记性啊，鸡哥啊， 系鸡哥啊，鸡哥系。咁样嘅，咁我同阿波波都拍咗拖成三年啦，咁我都真係好鍾意佢嘅，我想同佢结婚，咁今日呢就想问下鸡哥嘅意思。 你唔係未结婚先有个细嗰啲係咪？你冇係咪？ 唔係，即係咁，我同波波都 我你唔明我意思呀？都话唔好讲废话喽。喂喂，咁啦，你有几鍾意我女你讲啦。 阿鸡哥，坦白讲，我离过婚嘅，我知道再结婚嘅责任有几大。我对阿波波咧系100%认真嘅，我会将最好嘅嘢俾佢，我会令佢。 得拍戏咩？你讲埋晒啲咁肉麻嘅嘢，我问你啦，你了唔了解我个女噶？ 我好了解佢噶，我哋成日都倾偈嘅，我 share 大家唔同嘅睇法咯。 唔知咩 share 唔 share 嗰啲嘢啊？同我讲啲我唔明嘅。嗱，我净系话俾你听，我女咧大小姐嚟嘅，我老婆纵坏佢，嘢又唔做，食啊识食。啊！咩都唔做噶，洗完衫佢唔晾噶，等阿妈晾啊！ 咩啊，老豆啊，我有自己晾噶，仲有啊，我食完饭我又帮阿妈洗碗噶。你 喂，阿 Ken 啊，嗱，我提醒你啊，你睇下佢，我未讲完佢啊，嘴啄啄，佢顶心惨嚟噶噃，啊，一言九鼎噶噃，顶唔顶得顺啊你？佢发小姐脾气嘅时候，你会唔会走咗去噶？ 啊，鸡哥。波波呢啲所谓缺点咧，我都知嘅，我都好清楚佢脾气同埋性格嘅。 得啦，咁就得啦。 佢啲缺点咧，我全部都接受嘅。同时咧，我都睇到佢优点， 就係好孝順啊！好似今次約阿雞哥你出嚟飲茶咁啦，佢知你中意嚟依度啊嘛，一盅兩件啊嘛，就中意飲龍井啊嘛。咁啊，伯母咧就中意食呢個花膠煲雞嚇、啊，都係阿波波講俾我聽、嗯啊。可想而知啊，佢幾清楚你哋喜好啊，幾著緊你哋啊，先叫我買呢啲禮物俾你哋、 嗯。 啊，雞哥你放心，我會好好咁照顧波波，我唔會俾佢捱噶。 好。嗱，我女咁难顶啊，仲难顶过我老婆，你都制。好啦，唔好讲咁多，以茶代酒嚟，饮杯饮杯饮杯。喂，阿女啊，呢、這个后生仔都 OK 啊，我好识睇人噶，你又生性做人，你唔好激佢啊，知唔知啊？ 老豆啊，我几时都咁生性啊，嗯、我从来冇要你担心过。 讲下先啊嘛，我阿爸，我唔教边个教咧？喂，我粗人一个，我字都唔识噶吓，我乱噏你唔好介我啊吓。嗱，你对我女好啲，你唔好要佢喊啊！佢翻嚟外家，我真系会真系揾你嚟算账噶吓。唉，你唔知噶啦，我以前后生嘅时候啊，我自己都曳过噶，我搞到家嘈屋闭，真系唔值得嘅。诶，波波啊，记住，难得呢个男仔阿 Ken 阿 Ken 啊嘛，系嘛，咁锡你咧，又中意你啲缺点，接受你啲缺点。喇叭做晒我自己要做嘅嘢，我完噶啦，我责任，我以后我唔理噶啦、啊，你唔好对我哭诉啊！你有咩同阿 Ken 讲啊？ 我知啦、嗯，老豆啊、嗯，你放心啦，我以后会听话。 唉，有时咁啊，男人做嘢真系好辛苦嘅。你啊，平时喺屋企大小姐咁，你照顾下，学下照顾个老公，等佢翻屋企咧食个舒服饭。你阿爸，我肯定咧冇阿 Ken 咁本事噶啦，我咩唔识系嘛？不过你放心啦，我会照顾阿妈同细妹噶啦，你好好地做你嘅人妻啦吓、啊，乖乖地啦。 哦，老豆， 嗯， 多谢你啊，我咁唔乖，你都咁锡我。 因为你系我女嚟噶嘛，唔识边个啊？阿 Ken 嚟饮杯茶，交俾你啦吓，以后。 好，鸡哥放心啊，我应承你，无论点都好，我都一定会令波波同埋你哋。都咁幸福嘅， 咁就好啦，嚟饮杯茶， 饮杯， 喊乜鬼嘢、啊？你真系。 今天共处，你将光阴停住。还学陈旧文艺戏，肯问细声说，做我内子，想讲愿意，还是不好意思。回赠同类桥段女主角那一句，让你做主。 请问你有冇脱毛膏买啊？ 哎，毛毛虫，你买脱毛膏做咩啊？ 嗯，我系一条成身都有毛嘅毛毛虫，我想搽啲脱毛膏脱咗啲毛佢。 吓，毛毛虫要脱毛，点解啊？ 原因系我最近中意咗有一条蚯蚓，我惊佢嫌我周身都系毛唔中意我啊。 系啊，毛毛虫又系要接受自己噶嘛？嚟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早10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风骚快活人有咩特别啊？ 佢哋三个主持人 Sarah 李丽蕊生得鬼死咁矮，小强鬼死咁丑样，梁继忠又鬼死咁老，佢哋都冇嫌弃自己，大家又咁中意佢哋。你不过一条毛毛虫啫，使乜咁自卑啫？ 啊，又系、啊，好嘢！我系一条毛毛虫，电发电发，毛虫都要电发。 好，翻嚟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咧，嚟到尾声嘅啦。咁今日故事咧，都系由我哋嘅煲太强咧系所写嘅。 我今日有啲怕丑啊， 点解啊？ 因为 初归新抱，落地下儿。 唔系，因为Austin我男友， 我心几好啊！今日呢个尝试几好， 系。 我哋有谂过噶， 系啊， 即系Austin嗰个同你调噶， 系啊。 我谂紧佢要做唔到老豆， 梗系唔得啦。 系啊， 梗系唔得。 佢谂住佢做啊， 边个佢做啊？ 佢咯，煲太， 我都系做 煲太马， 你做编剧好啲。 系啦，我都系咁话，乜都唔好做。 呢个我心里边想，你做编剧 OK 啊？我听翻琴日，我都觉得有啲勉勉强强。 我都觉得系啊， 唔合格啊！ 啊， 点知唔合格？简直连门槛都跨唔入。 我好唔开心啊！ 唉，算啦， 所以接受唔得咯，一接受就开心翻啊！一接受呢个事实就开心翻。喂，好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听日星期四咧，我哋一样嘅咧，爱好系 哇， 多谢啊！ 有咩歌仔啊？ 唔系俾你知， 拜拜。 听日见， 放学啦，咁样同学，拜拜。 执书包啦， 执书包啦，喂。 就放学，翻屋企啦，喂。 拜拜。 就快乐。 执书包啦，喂。 又放学， 翻屋企啦，喂。更围住个肚， 佢话现在食嘢真好。哦， 现在佢都力， 哇！ 现在就冇力。 哎呀， 越嚟越快啦， 就冇电， 张张越快啦，食下面， 食下面。 人人明日再见，现在就系咁先。 哦哦哦哦， 现在就快乐。